丰收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日。 好，十点答二啊！重阳节快乐，我系梁继章， 我系一条辫子， 仲有你呢？ 我系一条长嘅强强， 咩叫长强强啊？ 一条长强， 好、okay, ， 你一阵你就会知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系放假啦，咁大家咧一样可以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风骚范围咧系不会放假的，我会一陪大家。除咗琴日啦，琴日因为呢个圆规啊，圆啊圆啊规啊规啊，咁结果咧我哋就琴日咧就冇得出现啦， 好失落啊我。 系啊，圆规一啲都唔圆规啊。 咪咯。我自己喺屋企播歌，系咪？ 系咩？我照做，系咪？ 你有冇？系咪揾个？系咪揸住把梳对住个麦？各位朋友，我系肥强，系嘛？即系每我都话啦，呢、這个节目对你嚟讲系治疗过程嚟噶。 系啊，系咪医生叫你嚟做噶？ 系啊， 每日嚟做三个钟， 自呢个自然自愈啊嘛。 俾 翻钱 我哋啊！ 系啊，冇错啊。咁今日天气会点咧？嗱，其实琴日个风咧，唔知你个感觉系点咧？我就觉得琴日个风可能因为之前有狮子山啦，我就会觉得 有比较， 有得比较咧就差。差唔多啫，反而獅子山咧嗰種雨量咧，係令我覺得比較辛苦啲嘅， 係啦。今次呢個就旺風唔旺水咯，上次嗰個就旺水唔旺風咯，覺唔覺得啊？我倒水咁樣啊，上次獅子山。 係啊，今次啲水就冇乜。 冇乜雨水， 有嘅，但唔多， 唔多咯， 因为狮子山真系太劲啦。 系啊， 咁啊，琴日咧，其实有两个感觉嘅，即系如果我喺屋企咧，就咁望出去咧， 你个窗冇事啊嘛，我关心你个窗底。 佢搬咗啦，有个窗有事嗰度，你 冇点啫， 你冇关心大佬噶。 佢其实想咒我嚟多一次，佢想我 唔好惊，唔好惊。 你个后窗有冇事啊？ 你个后窗， 有 冇实啲啊？你个后窗 有冇窗甩吹甩个后窗？ 我个后窗咧， 你个后窗闩实啲啊，夹紧啲啊。知唔知搵啲嘢？ 后窗冇事，可能后栏有事啊，系咪先？嗰个地方又分前内后， 哎呀， 好有钱！ 会吹甩个后栏啊？ 咁你点啊？ 琴日呢个感觉系两样嘅。第一咧，我就喺屋企啦，咁啊望出去咧，都冇乜嘢啫，咁样。但系因为我要上去咧，就系、是。照顾一啲我自己 台 喺整天台啲嘢、 嗯， 哇！但原来一上天台咧系两样嘢嚟， 点解啊？ 两个世界啊！ 好行啊！啲风粉粉 啫， 系啦、啊，原来你咧喺屋企，你哋嗱，你两个可能琴日冇去啲户外地方， 冇。 我而家先明点解啲人咧嗱，唔系鼓励人吓，唔好咁做。我先明点解啲人咧要出去感受啊、 嗯！ 原来你屋企望出唔劲咧，原来你企喺出即系企喺天台咁先算啦。 天台一定劲啫。 哇！原来嗰啲风系好劲啊！ 佢最高啊嘛。 系啊，你净有少少喐下喐下咁， 但你梗系啦，我梗系冇事啦。 你同我咪差唔多磅数， 梗系唔会啦。 如果我企上张凳。唔係好危 險，我啲腳都重，我哋 基本上點都好危險嘅啦。你 因為你高啊嘛。 但係呢層有冇行出去啲叫做唔係室內嘅地方？ 冇， 有， 我就完全喺間房， 又去飲茶， 有飲茶， 又推住阿媽飲茶。 冇，我自己。 阿媽話唔去，我唔去，係咪？阿媽話我唔去，我唔去。 我大風今日唔去啦，強。 唔得啊！你唔去咧，佢唔肯俾個好位我啊嘛。佢認得你個樣啊嘛，係咪啊？ 係，都有飲茶，都有飲茶。係啊，琴日都好多人。 梗系多人啦、 啊， 打風唔系打牌就系飲茶，唔系飲茶瞓覺，系呢幾樣嘢。 系啊， 以前多樣嘢，以前可以睇戲。 哦，而家都有，而家都有，而家都有， 而家都有。系啊，而家咪睇手機咯，好開心啊！ 咁點啊？琴日飲茶，不如你講下你同阿媽飲 茶之外咧。 嗱，我先去飲茶，跟住我首先打電話去。 你嗰陣時幾點先嚟？ 十二點鐘到啦， 即係翻嗰陣時。嗰時都係八號嘅咯喎。 八號啊，仲係八號啊！我先打去，佢有人接。即係有開啦，因為我要 make sure 佢真係有開，咁就 你叫阿媽來揾位啊嘛。 唔係我話使唔使訂位，佢話唔使啊，嚟啦咁樣。 大把位啊！ 咁你話好多人？ 一落到佢原來好多人，可能佢忙得滯，費事接電話。 係啊係啊， 係啊，費事接電話啊。咁我就用我方法去有一個位啊。 我阿媽出啊嘛。 係啊，老人家，係啊，咁點啊？點啊？有冇位？有冇位係嘛？我唔使坐啫，老人家都要。 冇錯啦， 原來可以咁。 卑鄙小人， 佢唔等得㗎，佢唔等得㗎。係 啊， 等得耐唔係幾好啊？誒，俾個位佢，俾個位。 係啦，咁嗱，所有嘅嘢我覺得 OK 嘅，佢將所有特價嘢收埋曬，即係冇特價嘢， 冇平嘢， 冇平。 病嘅，咁、我接受嘅，系、因为人哋打风全部开 工， 系啦，咁、即系想你俾多几蚊啫， 明嘅、 我觉得 OK 嘅， 佢哋都辛苦噶嘛，都要付出噶 嘛，咁、跟住再去食饮完茶再行下啦，饮茶梗系要夹钱啦，系咪？咁啊咪就 阿妈夹钱啊，阿妈夹翻钱，阿妈吓阿仔，你请我饮茶啊嘛， 已经好好噶啦，佢唔使阿妈请 ，A A 制阿妈， 我觉得你应该问阿妈请啦，呢啲梗系。 原来你嗰啲态度唔系净系唔系净系对我哋，对阿妈都系阿妈俾钱啦，做咩？ 我同一而终， 你食咗两个叉烧包啊，大佬，你俾翻多啲添。 个人都系咁， 冇错， 好好啊， 好 fair 啊， 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啊，跟住系行 下市面， 系啦，睇下阵。超市就爆晒，其他铺头冇乜点 开， 开添啦，湿九龙系啊， 仲去仲去超市嚟做乜嘢咧？啲人唔系之前已经抢晒噶啦咩？ 好多嘢卖， 佢入翻货噶，应该 入 翻 货，系啊，因为仓 唔系 我 嘅意思系话，即系如果你喺屋企你预咗打风嘅话，你咪已经买晒嘢， 系啊，咁有啲人寻日买唔到啩？ 咁你超市嘅作用系咩咧？ 咪睇 下 嘢咯，我睇下嘢啫，我真系冇买嘢， 系辣下咯，系咪啊？所谓叫做我明 价系啦，咁咯，咁就晏昼就好悠闲咁样样，喺屋企就睇下电视啦，睇下报纸啦，啲千年报纸嚟嘅，享受一个啦，我觉得好好正，同星期六、星期日个感觉系完全唔一样， 真系放假，同埋你偷嚟嘅一日假期系两回事嚟嘅， 系啊，好开心啊， 半日行咯， 原来偷嘅嘢真系咁， 冇人偷，意外地得到啦。唔係偷嘅，不過其實阿 Yo 有冇試過喺呢個風之前或者風之中咧去買嘢啊？ 冇。 嗱，我見到網上好多人咧就喺度話：哇，打仗咁樣啊，冇曬嘢。我又冇呢個感覺喎，可能因為咧，我嗰日咧咪喺兩點鐘我哋傾完一啲嘢之後咧，我嗱嗱聲想去走嘅。咁我去咗一個街市嘅，其實咧又不至於，我仲以為入到去咧會係兵荒馬亂啦，又唔係喎。 走難咁。 要買嘅嘢都買到喎，即係無論你想買海鮮啊、買菜啊，都買得到。 你買咗啲乜嘢咁？ 不過。可能我真系咁讲，可能因为我早嘅两点钟， 系因为嗰日未放工嘛， 同埋嗰日讲咗四点半先挂啊嘛， 系啊， 即系啲人嘅情绪未去到最极致啊， 未绷紧， 可能四点会挂完风球咧，就会嘣一声会犀利啲啦，咁样 即刻冲出去买嘢咯， 系啦， 同埋有啲 office 嘅都出咗去 lunch 都唔翻公司噶啦， 系啊， 又涌出去买嘢， 梗系啦，系啊，无谓啫， 系啦， 早少少俾佢翻屋企危险噶嘛， 会噶，有啲公司譬如我太太咁先算啦，佢系四点半话挂啦，即系天文台咁讲啦，两点几公司已经叫佢走啦。 哇，好好啊呢间公司， 就 系 容许 你叫佢 两个钟头， 我十年死， 好合理嘅系咪？即系话佢系四点半挂，咁我哋两个钟头前就放你哋啦。 因为你都 lunch 啦，你翻嚟做咩都做唔到嘢啦。 同埋都预咗你出边搭车唔系即刻搭到。 当然啦，系啊， 你哋要表扬 好系咪啊？ 同埋其实有啲公司系真系几好嘅，因为我以前就系从事过有一间嘅，即系都系呢啲咁嘅媒体公司啦。咁啊，佢哋咧就有好多外国人，外国人多数住啲。咩地方啊？ 離島咯， 冇錯啦， 係啊， 所以咧佢哋咧打風咧好開心嘅。 愉景灣， 你會見到所有嗰啲外國人嘅話咧，就即刻立袋啊，跟住咧就會係早過因為我哋電台亦都知道嘅，大約會幾時掛風球。就正如好似阿大佬咁樣講嘅話，佢就會比早再耐早少少添啊，可能兩個鐘頭或者三個鐘頭俾你走，因為根本你冇船。 佢哋咧， 佢驚你翻唔到。 風球之後係咪馬上冇船㗎？ 都唔係兩三個鐘， 前已經開始冇船㗎啦，係啦，因為大浪嘛。 如果真 係 趕 唔 切嗰啲點咧，我成日諗 你有乘機唔翻屋企瞓咯， 乘機住酒店咯，食 vacation 咯，係 咪啊？ 自己食一日咯 ，low ship low ship， 係啊係啊，係啊，冇辦法啦， 老婆又冇船啦， 係啊，翻唔到你啊，係啊， 唔 係 我想 㗎，係 啊，唔係五點先冇船喎，不過而家排好長 啊， 而家一點已經 排到我 都六點㗎啦， 係咯，不過我訂咗間酒店房。 几麻烦嘅系，即系住喺离岛嘅朋友， 好 方便 最紧要大家平安吓。嗰日咧见到呢个网上嘅新闻，你有冇睇？沙田有两个果仔游水啊，喺个水 傻嘅。 其实就算有水，嗰啲水干唔干净， 肯定污糟啦， 系咪先？ 绝对污糟。 呢啲嘢先系后生仔先会做嘅啫， 冇错， 系咪？ 呢啲就系热情，系咪？青春，青春嘅火花。好啦，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5%。今日咧正啊，有呢个昌哥吓， 冇错， 同我哋讲下今日讲咩啊？ 今日有呢个妈妈嘅南乳煲啊，因为我同佢，我记得噶，因为我好中意食噶，但系我系唔识得整呢个南乳煲嘅。 风骚食堂今日出现，仲有今日嘅爱好系列， 哇！冇错啦，你死紧啊！ 当然唔好错过啦。接住呢个风骚浮人到晏昼一点钟，做咩你有太极全人类一齐高歌去 火烫火。 世界，到了最后却费解，想起舞尽沉落，想高兴请高歌，请跟我尽沉落，请今晚高歌。火烫火烫火烫的心窝，不理不理不理如何，今晚今晚今晚再高歌，全人类最 太极嘅呢首叫全人类高歌咁啊！头先咧，阿施林强咧就话饮茶咧就有啲地方咧就贵翻啲啲，或者有啲平价冇咗，咁其实 全部收起晒。 打风咧就你预咗一定会有少少额外上嘅呢啲嘅开支噶啦，例如话我见到啲人网上喺度分享话啊，如果搭的士咧，咁可能会加翻少少钱咁样样。咁其实我成日觉得咧就系觉得人觉得自己啦，同埋咧打风咧，第一要冇风险啦，第二佢翻工个过程都辛苦咗嘅， 但系冇保险。 系啦，咁啊喺呢个我记得狮子山嗰日咧，即系早翻两日前，狮子山好大雨嘅有一日。好啦，咁咧咁啱咧，我嗰日咧就预早订咗，因为一个礼拜前订嘅，唔知道打风，订咗一啲宠物嘅用品。咁嗰日咧就话咗会送啦，啊点解一路都未到咧？咁样样，咁突然之间收到个 call， 咁咧就系原来个宠物公司话个司机打翻嚟话佢架车急爆咗个胎啊，跪低咗喺路面，咁所以咧佢都会嚟，不过你俾多少时间，咁你梗系唔敢话人哋啦，系咪先？第一打风咁大雨，大家都知道嗰个倒水咁；第二佢急爆咗个胎，如果大家揸车就知道咁大雨， 心急啊！ 你一路上爆咗个胎系几狼狈咧？佢仲要谂办法点样搞翻掂佢，然之后再送。 佢好心急送俾你啊！佢都 系啦。咁到后嚟终于送嚟咧，我见到嗰只湿晒啦咁样，我都唔好意思，我都俾翻少少 tips。系啦，咁即系我觉得有时即系过得人过得自己啦，系咪？即系如果你换转你谂下，你爆咗胎，你仲要赶另外一个车再送翻俾个客，然之后 系啊， 系啦，咁纯粹系一个分享咯。多谢嗰啲大风大雨做嘢嘅音乐行业嘅朋友。 冇错。其实你话讲开嘅就系讲，即系突然间可能有啲咩嘢，你需要得到佢嗰个服务，而你去要加啲钱咧，真系嘅。如果唔想嘅就唔俾咯。 啱啊，系。 但系如果你觉得嗰个系喺个合理嘅范围内，就是、合理嘅就系每一个人亦都唔同嘅，咁你咪俾咯。咁我会觉得嘅就系打工仔，大家都辛苦。 辛苦啊！ 佢哋要付出多啲嘅话，咁自自然然就应该可以受到多少少嘅一啲嘅就 tips 或者有个酬劳，我觉得系 OK 嘅。不过其实咧，我都自己本人系对于，不论你话系送外卖又好，或者系咩，每一个唔同嘅工种，佢哋你要做呢一啲嘅，即系帮我哋去送嘢啊，咁呢啲人咧，我都系非常之敬佩嘅，因为。好辛苦啊！ 苦啊 我成日都喺度谂紧嘅就话，如果我系佢，我都未必能够做到啊。 系啊， 系咪啊？ 你有冇见过雨中送外卖啊？即系嗰啲咩 晒噶？ 睇过有套 documentary 系讲紧呢啲。 系啊，我有一次就 揸电单车嗰啲 啊。系啊系啊，第一揸电单车咁大雨，第一佢湿晒啦。第二路面个湿滑情况危险度又增加啦。系啦、第三可能如果嚟到冻咗，你又会话佢， 俾人闹咯。 仲有一样嘢就系一个 documentary 有讲过嘅，就系而家有好多都系揸电单车去送嘢嗰啲咧。你知唔知好惨噶？佢摆。低一啲地方咧，正如佢需要抄牌，系佢自己孭噶，系佢自己食噶。跟住有一次嘅就系拍到佢，抄咗牌之后，到最后尾嘅时候，佢话我今日白做啦，系、我就要俾呢一个系啦，即系违反嘅即系交通条例。咁跟住佢就要抄牌，咁跟住佢白做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自己本人咧，如果你要嗌外卖，不论你系边啲人嚟到之后嘅话咧，系唔系好天落雨点样都好嘅话咧，我都会俾几犀利嘅 tips 佢哋嘅。我都试过有一次，即、就、系、是、我同阿小强喺咪后度，我都有分。就我试过有一次嗰阵时候系有一位哥哥仔都上咗年纪噶啦，即系头发白晒噶，都唔系哥哥仔啦，阿伯啦。 送嘢嚟咯，咁我就嗌咗個早餐，跟住佢送嘢嚟嘅時候咧，跟住咧都落雨啦，跟住我見到佢半邊濕曬，因為我諗可以攞住借，咁可能另外一啲 橫風橫雨， 咁佢本身濕曬，哇，好唔舒服。即係你諗緊嘅就係其實滿頭白髮，佢應該喺屋企享福嘅，但係佢而家係要幫你就係送外賣俾你係嘛？咁即係其實即係你會覺得好唔舒服咯。咁之後我俾咗50元佢， 明白？ 佢馬龍我講佢就話佢唔係喎，小姐唔使咁多錢喎，因為我唔知嗌碗面係20多元啫嘛，咁我唔係呢啲俾你嘅，因為辛苦晒你啊，伯伯，即系系啊，辛苦晒。 阿 Joy 啊， 系 听朝你食咩早餐？ 唔使，系啊，你就唔会咯。 你食咩早餐？ 我唔会俾你，我知你买俾我之后，跟住你俾我俾50元你啊嘛，系咪？ 我冇讲过，哇！你个人咁嘅， 我系咁谂你啊，见唔同嘅人。 唔系，自从我哋听完你同阿妈饮茶 A 制之后咧， 系啊， 我哋对你有另外嘅 谂法。 Michael， 你要唔要早餐？ 即系咁咯，系啊， 你 会 唔会 真系应该真？诶，我寻日都俾咗20元冚手嗰、那个 咩叫冚手啊？ 即系就咁执落佢手度嗰啲嘅利是，因为如果你埋单俾咧，佢未必分到。 唔系落去个袋度噶， 系 啊，即系佢咪有个箱噶嘛？天使箱嘅话咧，系啊，就俾翻 公司系啦，咁、啊、就冚手系啦，成啲店嘅手仔好温暖。 咁、如果你哋讲紧可以攞到 tips 啫，甚至有啲打风，佢真系工作上要翻工，佢一定唔会有 tips 添。咁嗰啲亦都系。即係要致敬嘅，譬如大廈看更啊，又或者好多，譬如我屋企我座頭嗰個伯伯咧，任何日我唔知點解佢哋好長時間，你聽下算唔算長？佢係12小時一更， 係 即係佢每日得兩個看更嘅啫，即係一個咧就6點到夜晚6點，然後第二個就夜晚6點到第二朝6點。你諗下坐一個座頭12小時，你諗下日日係啊，公眾假期 喎，應該係8小時一更噶嘛， 三更 三更噶嘛，係啊，有咳人啊嘛，要 咳 人啊嘛，所以就係兩。 喂，你唔好话，佢唔系净系坐喺度嘅，佢有时候要巡楼咧。 唔系，我就算当你坐喺度嘅，日日12小時坐喺呢个地方，你谂下嗰个沉闷性，即系我个人咁睇啦。咁所以好多打风或者一样翻住唔同岗位嘅人，唔好话贴唔贴士啦，起码我觉得佢哋好尊重佢行业，先能够咁样继续做咯。 其实默默去令到我哋嘅社会继续运转嘅，有好多呢啲嘅 基层人士， 基层嘅哥哥姐姐，其实系真系好辛苦嘅。因为我有另外睇过一个 documentary 喺度讲紧嘅就话根本系冇可能能够做到嘅嘢嘅，就系嗰啲咩倒垃圾姐姐。 哦，系，我啱谂起倒垃圾。 哇，离晒谱噶， 几大风大雨，系啊， 唔系啊，同我坐佢哋嘅时间啊，佢哋嗰个车一到咗之外嘅话咧，跟住佢咪可能有廿几层楼咁先算啦。其实佢平均好可能你倒一层嘅话咧，系佢几分钟嘅啫。所以佢哋要三爬两半咧，快快脆脆。你见到佢哋真系好阴功， 冇错， 好辛苦。 同埋有啲人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唔系咁好，就系将啲大型嘅垃圾啊。都掟埋出去，喂人點同你搬啊？好似阿 Sarah 話齋，佢一層樓可能得個兩三分鐘，同埋好多係嗰啲上年紀嗰啲，喂佢點同你搬嗰張台走啊？你唔好講笑啦！如果搬到你自己都搬到啦，係咪？ 仲有就係打完風，你特別覺得嘅就係好向佢哋致敬，同埋特別辛苦嘅就係咩咧？掃街嗰啲哥哥姐姐，因為有好多成街嘅垃圾啦，啲樹啊冧曬落嚟啦，都係佢哋清嘅， 有排清啊， 好辛苦㗎。 你諗下有一排佢打係咪刪咗嗰次咧？啲樹點清啊？ 清唔到， 打完風。两个月都仲见到九龙塘好多树冧咗喺度，都未清到。 冇错，喐唔到啊，因为系要锯咯，同埋有好多都。 好似阿陈太哥系讲，你记唔记得陈太？ 记得， 冧落个 showroom 度啊嘛。 系啊，要搵个电锯锯锯锯，锯到嗰个锯片都断埋，佢话，因为啲树实在太难锯啦。就 系 咁咯吓。所以希望大家喺打风里边平平安安吓，心情继续愉快。今日公众假期享受呢个重阳节吓， 咁咪休息一下啦。所有哥哥姐姐， 冇得拜山咯，今日咁大风。同埋啱啱落完雨唔好啦，落雨濕滑啦， 冇錯冇錯嚇，在心中啦。好，10:30聽呢個風騷發言啦，29度氣温，相對濕度85%嘅。今日多雲，亦都有驟雨嘅。我哋先聽咧10:30新聞報告，翻返嚟繼續，唔好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高雄市一座大厦发生大火，当地传媒报道31人受伤送院，消防人员正系调查起火原因。火警在凌晨2:00发生，朝早7:00救熄。起火的商住大厦有40年楼龄，大约有120户。消防话现场火势猛烈，多个楼层严重烧毁，建筑物老旧，室内堆放大量的杂物，增加救援难度。 高雄市长陈其迈取消上昼原定的行程，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政府就取消强积金对冲提出新的资助方案，希望协助雇主过渡取消对冲的安排，足够是能够储足够的钱应对，不用因而结业。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按政府之前的资助方案，如果中小微企裁员，对企业的财政影响大，新资助方案是希望较为向中小微企倾斜，比雇主在取消对冲安排的初期感到安心。他说新方案就雇主每年的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支出定下每年50万元的界线，政府相信大部分的企业在取消对冲的初期，每年相关的支出不会多过50万，因为要在取消对冲安排生效之后，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才可以开始累积对冲。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连接洪水桥至深圳前海的铁路项目已经同深圳成立专办商讨，预料出年完成首阶段研究，之后会研究走线、站点、建造费用同分摊合作机制等。就北部都会区的交通运输发展，陈凡话会考虑包括土地规划同就业机会分布，有几多居民会北上或者在区内就业等的因素。施政报告提出的五条铁路，两条涉及北环线支线，日后会不会为现时已经接近饱和的东铁和西铁带来更大的负担？陈凡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屯马线开通之后，在早上繁忙时段北上大约占30%，南下大约占6-7%，会在疫情舒缓或者退却的时候再研究。他又说，就北环线向东移的建议有很多可行方案，例如使用轻铁接运系统，亦都可以用自动驾驶列车等。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午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会解散众议院。日本传媒早前报道，岸田文雄在临时内阁会议之后，下午的众议院全体会议将会宣布解散决定，傍晚再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选举日程。岸田之后将会召开记者会解释。众议院将会在今个月31日进行投票。传媒指出，从岸田今个月4日就任首相到解散众议院只是相隔10日，从众议院解散到投票只是相隔17日，都是创下战后最快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埋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李志刚啊，其实佢份人冇乜嘢嘅，几好噶。如果你讲错少少嘢咧，佢会笑你，其实都 OK 嘅，佢系想教你啫嘛。你或者劝佢用嗰啲嘢咧，佢20年后先用咧，就话系新嘢。你睇佢个人系 OK 噶。 我喺度噶，你可以对住我讲噶。 我咪就系对住你讲咯，系朋友先咁讲噶，所以每个礼拜我都翻嚟同你做节目咯。所以 I love you 咯。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美健康康。 要建立一个长者友善城市，不单止硬件配套上要配合，亦都要照顾长者心理和精神健康。 例如有公司会专登为长者录制不同种类的有声书，为他们提供另类的娱乐方式，亦都有机构将老友记的故事拍成微电影，展示他们热诚坚毅的一面。 想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鼓励长者活得更精彩， 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睡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 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啦，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啊！咁啊，讨论区上面咧，见到一啲媒体咧就写咗个文章咧，叫做《打风下的十种香港人》。咁、唔知大家又觉唔觉得佢里边所讲嘅咧系的确有呢一种人，或者你觉唔觉得身边你会撞到咧咁样？第一种咧，佢就话咧天气专家上身啊，就好多人咧睇完知道打风啦，咁啊即刻咧就自己周围同人分享啦。嗱，呢个风咧就会点点点点，即系预计会点点点点，即系等等啦吓，即系好似一个天气专家上身咁、 但我觉得多数嘅大家。都喺度商量嘅就，我话俾你听啊，应该四点钟啩， 系啊， 嗰啲咁样我专家上身啦， 四点八添啊， 我有个 friend 啊喺码头做啊， 我哋听过， 佢话两点钟就执嘢啦， 唔单止码头，我哋个台喺机场做，因为呢啲咁嘅工种嘅朋友咧，系应该系同个天气好紧致、好紧张嘅，佢哋应该系会比我哋嘅普通嘅市民系早啲知道嘅， 真系收风 啊，你会觉得咁样嘅话你好似稳阵 嘅， 系啊，我哋有听过， 系啦系啦，咁第二样气象嘅高手啊吓，嗱咁啊唔单止天文台啦，咁啊民间嗰啲气象爱好者咧，即刻就上身啊，扮晒专家咧，就分享话个风会咁打咁打，条路线会咁咁咁咁， 系预测佢路径， 系啦，系啲路线啊。 因为我俾你听，我打唔中嘅，唔使惊， 咁 样边度边度会上岸噶啦。 因为又有季候风，所以咧两个产生咗个唔知乜嘢效应， 互相冲咗， 系啦， 变咗呢个打风专家。好啦，第三的确系嘅，头先都讲到啦，好多超市啊、街市咧冇晒货啦，佢话有。啲香港人咧就一又话打风咧就即刻要唔要都好啦，需唔需要都好啦，即刻买货，超市、街市咩都买，厕纸又买，杯面又买，食物又买，扫货先。 嗱，最兴系鸡翼。 我觉得呢啲都冇所谓，即系如果你买嘢食嘅话，我都能够理解啊。但系佢话咧，连呢个卫生巾都买。 佢惊打风嘅时候， 使唔使啊？ 自己又啱打风咁点算咧？ 使唔使啊？ 我唔知啊。 咪厕纸啊，咁嗰啲使唔使？ 喂，同埋 都要特别多嘅咩？ 今次两个风，我谂如果你要入货，厕纸生嗰阵都入咗啦，系咪先？ 系啊。 点解 惊咩咧？嗬， 圆规又入， 系啊，因为佢圆规一接力，佢就话唔得啦，一定话我好似打到嚟咁样啦，系咪？ 呢一铺系真噶啦，呢铺礼阵。 咁你买嘢食，我都觉得情有可原啦。 系啊，但你有啲嘢你过咗个 expiry date， 你食唔到噶啦。 同埋打风，打风系十个钟，俾你系咪先十零个钟？ 系咯， 我当你屋企冇嘢食。 食少一餐都冇问题，瞓觉咯。 我觉得或多或少你屋企 都成日都系咁过生活 嘅， 冇嘢食瞓觉， 唔系冇嘢食瞓觉。 系啊，你瞓着咗就咩事都冇噶啦，系啊， 吞 两 啖口水， 唔系乜嘢瞓觉都得噶。你唔开心瞓觉又 OK 系咪啊？跟住你肚饿嘅，你瞓着咗就冇嘢，我唔记得 嘅， 系啊。 嗱，打风下的十种人咧，下一个叫娱乐家，咁于是咧就将个成个时间，我琴日都有少少嘅，我煲成个晏昼嘅剧啦， 正喎，你煲咩剧啊？ 煲鱿鱼， 旧剧，鱿鱼煲完好耐咯， 鱿鱼煲完啦， 系啊。 我到而家都未煲完啊！ 我未煲，未开始。 美国嘅 sitcom 叫《宋飞政员》，好旧，好旧噶，系啊， 正。 咁啊，普通打工仔咧就会啊，另外头先话煲剧啦，即系睇戏啦，或者睇电视啦咁样。另外咧就有啲一早睇完 TD 报告。啊！有冇八号咧？咁样即系话有啲打工仔嘅行为就会咁。我都系啊，我嗰日六点钟起身 报天气咯，报新闻报告啦， 系啦，会唔会八号咧？ 你都系嗰个时候起咗身噶？系咪？因为我唔知有冇八号噶嘛，系咪？即系 我出去再睇电视，睇个电视新闻 ，make sure 佢真系 系啦，放下心 啦 ，double confirm， 真系唔使翻工啦 ，reconfirm 啊，唔系 double confirm 啊。 就打电话俾袁圭，喂，你条路径今日系点啊？ 你条路径得明白。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赌仔啦，即刻 call 阿黄太啊、陈太开台打牌打足廿四小时，即系佢嚟。 我一次都冇试过呢啲， 我都冇。 我 N 年前就试过 咩事？时候啊，读书嘅时候 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冇啊，但系好开心噶，佢哋话 好开心， 系啊， 特别 打风打牌， 同次打通宵麻雀，即刻去嗰啲麻雀会啊，有一年九十年代， 仲要喺麻雀会度打， 系啊，有 你咩人嚟噶你？ 阿馬仔烏係點樣㗎？我未去過㗎。 你未去過啊？我都未啊。嗰陣時 我就拍戲去。 唔係麻將，唔係麻將行啊，即係唔係街嗰啲啊？你喺麻將會即係上樓上 啊？係啊係啊，尖東嗰陣時好多。 使唔使入會㗎？ 唔使㗎。譬如話你四個人入去，佢就開間房俾你啦。 哇！有嘢食嘅，有啲咩玩啊？ 有嘢食啦，譬如話啲套餐嘅，譬如話。七百蚊有宵，又有宵夜餐，又有晚饭餐，有嗰度四和菜。哦、有啲人如果你打通宵，你净系唔想咁贵咧，你就可以净系宵夜餐。宵夜你又或者早朝头早早餐，即系譬如话最起码一人一杯热嘢饮先，茶一定有噶啦，佢冲壶茶俾你。另外你要再 order， 譬如我饮热咖啡、热柠茶、热柠水咁样 样。 另计系啦，咁啊打。 哇，几好玩喎！ 其 实 好舒服。你咪玩，你都会试过噶。你最高几耐打咗几耐啊？ 通宵咯，第二朝。 其实唔 晚 唔攰嘅咩？真系 六七个钟。 唔止啦， 唔止，你当十一点咯，夜晚十一点。 我唔知啊嘛，你赌徒。 十个八个钟头啦， 系啊， 十个八个钟， 起码都十个钟， 好攰啊！第二朝咧，成个面黑掹掹，好粗啊！ 哦， 真系啊！ 你到而家都未抹系咪？ 系咪又输咗钱？系咪又输咗钱？黑黑呢个黑黑面啊嘛，输到黑黑面啊嘛， 唔系啊，真系污糟邋遢。 我听你咁 讲 都 几 开心 啊！啊， 开心噶！ 我以为净系斋打嘅啫，嗰啲叫麻雀馆，我知道有啲叫麻雀馆， 麻雀 馆 街 边嗰啲 咯， 系啊，嗰啲系咪就系喺女人街啊，或者庙街咪有啲麻雀馆嘅？ 好大只麻雀噶嘛， 冇错。佢仲要吊住 有 一 牌， 有一牌， 嗱，我入过去，不过冇坐低讲， 但嗰啲有冇嘢食啊？ 嗰啲我唔知啊，因为外卖。 哦， 外卖佢冇。 点解好 惊 啊？因为好 嗰啲 气 氛啊，嗰啲气氛好惊 嘅。我就去拍戏，就去过嗰一间咯。跟住我见到我就觉得好犀利噶，你觉得佢系卧虎藏龙咯？ 即系你 觉 得陈浩南随时行入嚟， 好劲啊，好犀利噶。 佢哋话呢个嗰啲规矩咧，就系我唔知你熟打麻雀有几熟？ 唔识，我完全唔识。 佢嘅意思就系话。大家唔准做牌，一定要摸乜摸乜摸乜就打，唔可以做。 咩叫唔可以做牌？即系我唔可以做索子，唔可以做万子嗰啲。 系啊， 点解？ 因 为 有个人会喺后边会喝你嘅。 点解啊？ 我唔知啊，即系呢啲系十几年前嘅规矩。 咁咪成日食鸡糊咯？ 系啊，斗快，其实麻雀馆就斗 快 食， 呢个系不成文嘅规矩。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跟住话去嗰啲麻雀会咧，其实咧。有譬如話八點鐘咧，你出去食飯喎，咁佢有湯啊，有餸啊，咁樣好豐富嘅。同埋咧，大家食得好快嘅。平時我哋食飯咪個零鐘咁嘅。 慢慢 如果你打嗰啲打麻雀嗰啲咧，就快啲食啊！ 所以咯， 飯都唔準你裝， 啊、 因為要快脆再打過。 尤其是好似係贏緊嗰啲嘛，嗰道氣啊嘛，係嘛，唔可以搞咁耐啊，唔好移燈換凳洗咩去咩移燈換凳去洗手間啊嘛， 係全部唔準做。 我聽你哋講過㗎，呢啲咁咩？係 啊，但係好玩嘅，好玩嘅，但係而家唔得啦。你通宵我真係都冇興趣。 O K， 好啊。 另外咧就有花生油，即係咧望住個窗外邊咧就覺得啊好平靜啊。啊，喺屋企即系听住啲雨声，但喺自己屋企咧好舒服。另外一个咧就 系 叫外卖啦，最后另外两个咧，一个系追风，即系去到码头啊、海滩啊。嗱，呢个唔鼓励吓， 呢个最憎， 非常危险嘅。 你好烦嘅， 系啦， 烦到人啊嘛。 另外一个咧就平时明本来都唔食早餐噶啦，一见打风，喂阿妈攞饮茶啦，阿妈夹翻钱啊。 你 讲 边个？ 系啦，呢啲唔知咩人咧。 我 跟 佢读啫嘛，我都唔知。 跟住阿 妈 夹翻钱嗰啲先系人憎 啊 嘛。 唔知我照读啊，佢好似。佢又講啲嘢幾似你喎，不過唔知點解。 真係啊，咁即係咪人？ 喂，聽個風騷發人啊，28度 嘅氣温，風騷發會人啊， 相對濕度83%。Maybe I don't wanna know the reason why, but lately you don't talk to me, and darling I can't see me in your eyes.You're so far away, and it's losing you. I can't believe to watch you leave and let this feeling die. You alone, you alone are the living thing that keeps me alive. And tomorrow, if I'm here without your love, you know I can't survive.Throw it all away, our love, our love. Don't throw it all away.

是真的，平安的过生活也是真的。请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开心度过每一日。到了下辈子，谁也不是谁的谁，谁也不会再出现。山川河流依旧，花草树木依然，只是没有你，也没有我，这个世界和我们再没关系。这辈子能够相遇是莫大的缘分，请好好相处，别吵别闹，用心去爱，别给伤害，互相包容，彼此让步，不要争争吵吵，人一生好快就过。争什么？怨什么？气什么？现在的拥有只是暂时性，百年以后一切是空。能放下就放下，能释怀就释怀，不要在没用的事、没用的人身上浪费你的精力、浪费你的时间。人生过一日就会少一日，下辈子将不会再遇见。人的一生健康才是最大的宝，平安才是最好的福。有家人陪伴，有真心的人在身边，开开心心地过，比什么都珍贵。真心真意地爱，比什么都要强。安然无恙，身体健康终老，比什么都好。下辈子不会再见，请好珍惜今日的一切，今日的人，今日的时光，今日的遇见，将来一切同我哋都无关。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甘心永远迷路向，心只好不再会回想光，只恐怕不再遇上。 云飘飘，山雨醉，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心只想得我俩。 只怕不再遇上。 其实讲到打风咧，今日喺网上咧都有啲人分享翻咧，就系话咧，原来旧年嘅13号，即系同日啦吓，即系今年嘅13号就呢一个叫做圆规啦。旧年13号咧就系呢个浪卡，同样系悬挂呢个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即系同日，只系唔同年份啫。 不过系比较少啲嘅，因为其实我哋知道嘅打风嘅季节唔系呢啲季节啊嘛，去到10月系比较少嘅， 真系好少嗬。系啦系啦，咁啊咁啱就两年嘅同一日都系挂8号，都系挂同一个风向。咁出年呢一日咩咧？又挂咧？咁出年你约啲人打牌得啦，马超啊！你去呢个俱乐部咩嗰啲麻雀会订定出年十月 定啦， 十三号吓，咁啊前年浪卡，今年圆规， 系啊， 下次到三国错咧，下次 系啦，三国错，又或者系荧光笔， 喂，荧光笔正啲。 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啲名要安到咁古灵 精 怪， 系啊，真系有少少古灵啫。我记得以前我细个时候咧系女人名嚟 噶嘛， 系咪？系咪？ 是啊，后来就话好多国家都可以出啲风球名嘅，咁所有英文字母不超过9个英文字母，同埋必须容易发音嘅，但呢个圆规我唔识发。 但就算你话头先你嗰个条件嘅话，都有好多嘢嘅，就系唔会超过9个英文字母，但唔系圆规啩？你觉得好奇怪？ 佢系圆规， 圆规走咗啦，咁样圆规嚟啦。 即系如果你系狮子山咁，人哋外地嗰啲唔知咩叫狮子山咁。 其实狮子山我都觉得麻麻， 系咪？我都系中意风姐啲。 其实系咪应该嗱，风姐嘅名系其中一个选择啦，又或者 即系咁讲啊，即系啲名啊，沙拉 啊。 沙拉都幾好聽啊！沙拉出埋， 同埋佢哋好似話有某啲名嘅話，覺得係特別勁啲啊嘛。 係 啊， 例如咧， 例如 Katrina 咯，就係美國咪有一次嘅就係卡川娜。 哦 ，OK 啊， 川啊，川啊， 嗰個時候咪就係喺香港嗰度吹嘅，唔係喺美國吹嘅有一個巨風咯，就係 Katrina 咯，好大件事噶嘛。咁佢哋話係有時如果係女仔嘅會驚嗰啲女仔嘅名，有聽咁講過就係啲迷信嘅講法，就係話驚嗰啲即係女仔你知有啲好勁噶嘛，嗰啲名嘅話即係覺得嗰度辣妹咁樣，可能咧個名比較辣啲就會勁啲咁樣咯。可能如果你話嗰個風仔個名叫做阿 Rose， 咁你覺得好似温柔啲喎，會唔會啊？ 會啊！ 但係咪都試過男仔名㗎？有冇試過？ 冇 試過㗎。 冇。 點解唔可以？點解唔可以叫男？點解唔可以叫男？點解唔可以叫男仔咧？嗬？點解叫女仔咧？ 係啊，風姐啊嘛。 有好多你講話，即係啲國家或者啲乜嘢都係用咧女仔㗎嘛，係嘛？即係嗰啲係風姐啊。 但係我哋香港咧，我咧因為啲 local 啲，今次個風叫阿娟。 系 自个叫 冇错啦，志强、志明咁样。 阿方 春娇， 哇！阿方挂八号啊，听落几有 local 嘅。 系啦，阿娇走咗啦， 阿娇走咗啦， 八号波劲啊！ 系边个八号波？ 再 local 啲咧，就系嗰啲咩大金啊，喂，大金八号啊，咁样系 咪？我好啊， 我都觉得你好衰。 咪咯，或者九字波咁样。 系啊。咩意思啊？我想问，九号波同九字波有咩分别？ 唔知我讲错咗啫，系九号波嘅意思。 旧年四月被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425点，升28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日元113.5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3，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31美元，卖出1,788.2美元。天气方面，受热带风暴圆规的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在上午十点，圆规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入越南北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日间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埋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今日系重阳节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部分嘅一啲封路安排啦。喺薄扶林直至到下昼五点钟，介乎域多利道同埋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咧会改为单程南行噶。咁现时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比较多车啲，龙尾排到去碧海角对开。另外在北区沙岭直至到傍晚六点钟，由罗湖站 通去罗湖道的边境禁区将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去扫墓的。另外都是直至到傍晚的六点钟，沙岭道和罗湖道近住文锦道路交界这一段是会临时封闭的。港铁为了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直至到晚上的七点，部分东铁线的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会局部开放。另外市民都可以在上水乘搭九巴路线73号 K， 又或者是专线小巴路线59号 K 去沙岭。跟进翻较早时一啲封路嘅安排，由于山泥倾泻啦，连麻坑路嘅来回方向介乎淡水坑村同埋连麻坑村之间嘅禁区围网路段系封闭咗噶，咁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咧系唔能够经过呢个路段去沙头角，要改道行驶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咁另外喺深水埗有水管急收，医局街同南昌街交界嘅部分路段咧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留意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交通都系畅顺噶。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比较慢车一些，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对比与自强。 人比人真系比死人噶嘛，但系你唔好理，我就系中意比。 我系妈女嚟噶，我系妈细啦，家姐大妈大啦，咁好自然咧，我哋就有一个比较嘅心。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莲池寺寻找打卡圣地。10月14日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11:09进入第二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睿，好肚饿。 我是胃食强 啊！我可唔可以叫姐姐好饿啊？ 咁另外我依家仲系唱歌出现嘅，因为咧我星期四就系呢个风骚食堂， 正啊！ 冇错啦，同埋今日都有爱好系列，今日嘅歌曲嘅主题就系、是、 风花雪月四季，同任何大自然有关嘅歌曲。 好、哦，喜欢听歌嘅朋友密切留意住咯。好， 你死梗 呢个时候马上开始。好，风骚食堂开始，耶、 yeah! yeah! ！欢迎我哋嘅 唱歌， 欢迎欢迎欢迎， 好啦， 好啦，咁我做呢个执马仔啦，执晒啲食材先啦吓， 系啊， 我哋每一辑都要噶啦，咁啊，今个礼拜首先阿昌哥为我哋介绍咩咧？介绍下先。 嗱，有呢个妈妈南乳炆排骨啦， 正啊！今日我哋就介绍呢一个， 系咪两样餸嚟？ 有咩叫做妈妈南乳炆排骨？ 妈妈一样餸，南乳一样餸， 因为妈妈出手咧，个效果更加理想啊！ 哇！ 呢个菜式系由细食到大，个味道系咁耐都冇变过。 系你屋企？ 系啦，我 你屋企嘅妈妈 系啦， 系啦，即系昌妈， 昌妈嘅 昌妈南乳炆排骨， 正。 好，咁啊，先讲讲嘅就系我哋有啲乜嘢嘅材料先， 冇错啦。 嗱，咁咧，其实由细到大咧，我妈妈用最多就系用排骨，但系咧佢近期咧就会用咗腩肉。咁因为我爸爸咧就中意食啲肥啲嘅半肥瘦嗰啲腩肉，咁其实两者都可以啊。咁大约咧就一斤松啲。咁啊，买新鲜。咁其实咧，排骨咧，但我发觉一样嘢，排骨用急冻都做到呢个效果嘅。咁就 系 有啲腩鱼啦，片糖啦，香叶、八角、姜片、干葱粒同埋蒜子。 系啦。问题要问啦，就系香叶，所谓叫香叶系咩嚟嘅咧？ 香叶咧，其实就系好似嗰啲药材咁嘅，佢系真系一片片好细块嘅树叶嚟嘅。因为佢晒干咗，你大约系两只手指嘅宽度长嘅。咁佢呢个咧就系攞香味嘅。 但我想问咧，阿昌哥，香叶呢一样，或者你先所数好多嘢啦，咩八角啊嗰啲，喺边度可以买到啊？ 其实咧，杂货铺就有， 都有得噶啦，系咪啊？咁总之我跟住你嗰啲读出去啦。嗱，阿昌哥话要香叶八角。个姜片诸如此类读晒俾佢听， 系啦，冇错。 O K， 得好。 咁但系八角咧，我就建议俾两粒得噶啦，煮一餐。 系啊，唔好落太多。 系啦， 鲜味咧，系啦，唔系个个中意嗬。 一个花椒，一个八角，我又系觉得咧，我系唔识得份量噶。有时你一重咗咧，另外有一个，譬如可能系陈皮都系。 系， 落得太多嘅话系会涩噶，啱唔啱啊？ 冇错。 所以其实如果系八角嘅话咧，就要落两粒就够啦。 最多两粒， 最多即系一粒都得嘅，其实 系一粒都可以。 好啦，咁啊，准备晒呢啲食材之后咧，当然咧都想问多少少。就是、其實你話用呢一個嘅腩排啦，又或者係用排骨啦。如果係要整到或者要炆嘅話，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啲嘅準備功夫？例如我記得上次你有教過我哋嘅煲湯嘅話，有時可能飛一飛水啊咁樣，使唔使啊？ 咁咧，其實因為炆嘅嘢咧，我就建議係原汁原味。咁、但係當然所有食材其實都要洗乾淨。咁、因為我哋有時我哋唔知個砧板會唔會藏菌啊，我哋把刀會唔會之前切過其他嘢啊，洗唔乾淨啊？咁、我建議咧翻到嚟修改咗個形狀之後咧，就攞去輕輕沖一沖水。 咩叫修改？形 狀、因為佢嘅啲腩肉咧，佢 大小不分係 嘛？係啦，咁佢可能我哋係嗌一嚿嘅，咁、可能佢冇幫我哋斬，咁當然啦，我哋可以嗌佢幫我哋斬埋啦。咁、排骨咧有啲係長啲嘅，即係好似譬如有啲人會買咗去嗰個叫豬軟骨。其实猪软骨都做到个效果， 系喎、 但系其实咧，因为猪软骨咧个肉咧个纤维比较实啲，咬落去炆嘅时候咧要炆到好腍，如果唔系食落去就会有渣。排骨咧佢就会有啲筋位啊，爽啲啊，个口感就会好啲。 昌哥好 professional 啊，即系个形状摆上台都要睇得嘅，要靓嘅， 色香味 系啦，唔好大小不均咁样。OK， 好。 好啦，整好咗个形状之后嘅话，咁跟住我哋应该要点样处理佢咧？ 冲一冲水啦，洗净佢，咁啊擎干水就可以噶啦。 系咪一定要擎干？ 我建議是啦，因為點解咧？我哋逢係炆嘢嘅時候咧，你瓊唔夠乾咧，我哋煮嘅時候 水爺爺 係啦。 哦，原來係咁嚟嘅， 係啦。 因為我炆嘢就係永遠咧，都係一係就炆乾，一係咧就水爺爺，同埋就會感覺上覺得炆完之後咧，嗰烹嘢係唔入味嘅，係 啦。 係咪就係來自因為我冇瓊乾水？ 但 係 咧，如果你冇瓊乾，都有一個辦法可以做到嘅， 索乾佢。 都唔使。咁譬如我哋屋企唔想搞咁多嘢啦，輕輕洗一洗，咁就直情落鑊煎。系啦，煎一煎啦， 先煎一煎。 但系你唔停乾水之後先煎嘅話，咁啊彈到周圍都係嘅喎，槍槍。 會㗎，會有危險程度㗎， 會有受傷，輕微受傷。 我見到有時有啲人喺個鑊骨咁。 哎呀，咁咯，係咁彈上嚟啊！ 咁先有呢個煮嘢嘅樂趣咯。 使唔使？其實除咗停乾水咧，可唔可以簡單快捷就揾啲嗰啲叫 kitchen tissue 咧？抹一抹 可以，即係實乾一忍啦，忍一忍。但係屋企正常媽媽嗰啲咧，好 唔使 嘅， 係 啊，好犀利， 即係咁啊，抌落去㗎啦。 係啊， 佢哋搭辣慣唔驚， 佢哋好勁啊，手起刀落咁樣係嘛？ 好犀利啊！即係好似我哋煮嘢都話隔離要煲煲熱水，佢唔使咁麻煩嘅，咁樣好快嘅啫嘛，咁啊，佢哋嗰個 concept 咧做得非常之好嘅。 好啦，咁我哋就准备好晒呢、這个，即系一系咧就用呢个排骨，一系咧就用呢个腩排之后咧，咁其实就即系洗干净佢啦，擎干水啦。好啦，咁下一个步骤我哋要准备啲咩嘢咧？头先你讲嗰啲什么咩花椒八角啊，又或者系唔系花椒啦？八角对唔住，同埋就系香叶嘅，我哋需唔需要浸，同埋点样处理？ 嗰、那个咧轻轻冲下水就 OK 啦。 哦，唔使浸噶。 系啊，唔使浸嘅，因为点解咧？佢哋面头咧类似有啲好似有啲沙啊，啲污糟啊， 最紧要冲干净啊。 系啦，轻轻基本上好似洗手咁样洗一洗。 佢 OK 嘅啦。 同埋咧，有時咧，即係未整之前，係咪要溝啲醬啊，混下醬啊，撈住啲嘢，準備定到時一炸就倒落去，成碗倒落去嘛。 係啦，咁我呢個咧就簡化版。咁咩叫簡化版咧？就係、是、直情喺個鍋度做埋呢個效果。 哦 ，OK， 係啦， 唔使之前撈 啦。 咁咧，但我就建議，如果腩排或者排骨比較大粒嗰啲咧，我哋就輕輕俾少少糖。少少鹽醃咗個底味， 少少即係幾多啊？ 你大概 通常教煮餸嗰啲嗱，少少鹽，少少糖，我就諗啊，其實半斤啊，定係四分一斤 啊？哦、我諗食八分一斤至十分一斤、 真係即係滲少少。係 啦，少少好似嗰個撒鹽哥咁咧， 係啊，好高咁樣。 係啦，撒鹽哥嗰個咁啊。咁就輕輕入少底味，咁就好啦。我哋洗乾淨嗰啲咧，就輕輕爆咗嗰啲薑片先。 嗯， 因為薑咧你要爆香咗佢先香。 冇錯， 跟住我哋就落嗰半件腩魚。 嗯， 咁我哋 落腩魚 一磚啊嘛。我見到你材料最初係講係咪一磚定幾多啊？ 一磚。咁通常咧，我哋買一盎嘅，咁佢一片片嘅。 嗯， 咁我哋落一片嘅正方啦，正方啦，咁咧 好少嘅啫， 系啊，一片一片，因为如果我哋屋企家用差唔多噶啦呢个分量， 即系好似我哋啲腐乳 系 啦，你落一樽咁样。 啊，腐乳一樽就少个头啦，即系你等于如果腐乳就系四樽嘅腐乳啦，即系腩乳系会长啲、阔啲， 腩乳就一樽， 肥啲噶嘛，腩乳系。 咁我哋先爆香佢，咁所以咧，跟住就爆香咗嗰啲咧，就连埋啲腩排或者排骨落去一齐炒，炒。咁呢个咧就系 skip 咗啱啱你话。我哋需唔需要去醃一醃先啊？咁啊唔使嘅，咁我哋淨簡單啲加 撈下佢， 系啦，咁啊炒到嗰腸同排骨撈勻咗先，咁啊大火少少唔怕嘅，咁因為佢有少少收乾嘅成分啊嘛，咁啊辣一辣啲肉，跟住後屘咧我哋就加水落去同炆啦， 加幾多水啊？ 系啦，咁啊我咧就建議落一碗，咁咧又。 系啦，唔系汤碗，一碗你要讲清楚。 饭碗， 唔识嗰啲就落一汤碗，真系。 哦，唔系，我屋企饭碗同汤碗都系同一回事啊。 唔系啩？你食咁大个，你用汤碗当饭碗啊？ 嗰啲啫。 哦 ，OK。 饭碗一饭碗水。 系啦。 又会唔会因应住嘅就系究竟你要整几多嘅腩排同埋排骨咧？就要因应咁样。 我哋都系当四人份量噶啦，一家四口嗰啲咁啦，系咪先？ 咁我建议就系水啱啱到排骨未过面啦，未过面。咁啊。最好收噶啦，咁啊呢个收水情况 要用大火喎，系咪？定细火啊？ 大火先， 先 要大火，系啦，要收浓咗。 哦， 因为咧我哋炆嘢咧，你如果全程我当你中火，可能你炆个零钟，佢都一样会淋，但系佢味道咧，佢唔会浓缩。 系啊，我就系咁， 唔会有胶， 所以先要大火。 系， 嘘佢五分钟， 系啦，嘘佢五分钟先滚起咗先。咁因为我哋要炆要时间啊嘛，跟住拉尾我哋转翻中细火，咁啊吸盖，大约九个字咧，其实佢开始。 都几耐，其实 炆嘢系要好耐噶，炆嘢入味噶， 真系 系咪啊？ 系啊， 咁即系话如果你八点食饭咧，你咪六点要开始喺度自己勤。 所以你唔觉得啲妈妈其实由下昼两点开始好忙 ？Exactly， 系咪啊？ 我如果六点食饭，咪四点要开始煮晚饭。 其实系噶， 其实我妈真系两点开始慢慢搞。 啱唔啱？ 怪得知我老婆。从来唔煮饭啦， 梗系啦，其实真系多啲时间陪你咯， 都几多嘢搞嘅，真系吓， 踢脚噶，其实都 几踢脚噶 ，OK， 因为煮咗味餸啫，系啦嘛，而家一味餸都要四十分钟， 系啊， 嗯， 咁啊慢慢去炆啦，咁其实九个字咧，基本上都够淋噶啦，咁啊有最近咧有啲卖黑毛猪嘅添啊，黑毛猪咧其实嗰个时间可能可以再减十至十五分钟，因为佢本身个肉质咧系好淋身嘅， 哦， 同埋嗰啲系比较易入味啲，佢同 其实黑毛猪咪贵好多嘅，如果相比 系贵啊。贵都贵好多， 你讲嘅系咪西班牙嘅黑毛猪？ 系啊，而家街市好多都有得卖黑毛猪， 系咩？ 系好多好多。 所谓黑毛猪，其实啲毛系黑嘅，真系。 正唔系嗰只猪系黑啲，唔系我听过咧。 我只猪黑啲，真系小强。 黑猪，黑猪，我哋读书嘅时候唔系好中意啊，嗬。系啊，一吸黑毛猪咧就。哎呀，我唔要黑毛猪啊，我要白兔啊，咁样系啊。 咁啊，仲有其实一只咧叫挛毛猪。嗱，呢个真嘅， 其实黑毛猪变咗发咪挛毛猪咯，嗬，系咪？ 佢唔同品种嚟噶，呢个产量极少，香港好少。 再贵啲啊？ 就系再贵啲，因为基本上系买唔到啊，出面买唔到嘅。咁最之前识过， 买唔到点卖啊？咁 佢系就系啦，识过一间供应商，佢话有一个少嘅量，但系香港就好少有呢样嘢。咁啊，佢有啲品牌咧，喺譬如喺啲大型嘅超市咧都会有嘅。 嗯， 写明挛毛猪啊， 系啦， 英文叫咩啊？ 英文真系唔識。 Curly hair pick， curly hair pick， curly hair pick。唔該 ，I want curly pick。 但係又咁講啦，即係其實你成日都教我哋就係夠洗就得啦，係咪？係 啦。 咁如果你講緊蚊嘢，我需唔需要去到黑毛豬同埋亂毛豬咧？ 唔需要嘅。 咪係咯， 但 係 有啲人中意食嗰個質感嘅。 我中意佢淋。 昌哥啊，我突然间有个问题咧，我想问嗱，咁今日咧我哋教排骨啦，但系我哋吓离经半道，我想问下，我如果唔用猪得唔得噶？我整鸡得唔得噶咧？呢个妈妈南乳鸡又得唔得噶？ 南乳鸡 可以嘅，可以嘅，但我建议 南乳吊烧 蒸就好啦， 蒸好啲 系啦， 南乳蒸鸡 系啦，蒸会好啲， 哦，就唔好用翻呢个方法 系啦， 呢个就猪啱啲嘅。 如果你话鸡咧，我就建议炸嘅， 哦， 因为其实鸡本身嗰个纤维同肉咧食落去个味道，肉本身系带甜啊嘛，鸡系食翻香。味啊，咁我又唔建議話去煎完跟住去炆收，因為佢個纖維同嗰個收濃咗個汁咧，我覺得冇咁夾。反而你攞南乳雞炸攞去做 炸 雞，係啦，我覺得會出色啲。 跟住就揾嚟飲嗰啲南乳汁， 係 咪？係啦，吊燒雞咁樣嘅做法都可以，係咪？ 呢個留翻下次話俾你聽。 好啦，咁有啲問題咧，其實都係想問一問嘅。咁就可能講緊咧，就係話咧，嗱，而家咧呢一個咁樣嘅，譬如炆嘢咧，會唔會係我哋而家用電磁爐又用唔到？瓦煲会有冇有关系啊？即系我成日都感觉上，我觉得就好似用瓦煲炆嘢，嗰个味道系会比较出啲嘅。有冇呢个问题嘅咧？ 其实，我就觉得冇嘅。咁但系瓦煲咧，佢传热同保温嘅时间比较耐啲，同埋咧佢比较容易冇咁黐底。镬咧就真系一黐到啲肉咧，就算你烧到几红，佢都会黐镬。 系咪？ 系啦。即係我覺得兩者唯一比較優勝咧，就係佢冇咁容易黐底，同埋佢本身佢受熱同埋耐熱嘅程度係高，咁啊變相我哋鍋咧佢比較薄啲啊嘛，佢長時間一定要 keep 住嗰個温度，係啦，個温度控制咧， 有啲咩留意咧？成個餸嗱，有時咧我炆嘢咧就會中間咧覺得我見到你都話俾我哋聽啦，要揭開 check 下佢啲水嘅份量啦咁樣。有時如果我覺得咦啲水都係唔係好夠，再溝水會唔會令到成件事咧會攪黃咗、淡咗咧？ 其實咧會嘅。所以我哋建议咧落水就一次性，咁啱啱咧我又讲漏咗啲重点啊，即系又益下你先，过你两招， 好啊好啊好啊。 咁咧我哋用唔同嘅煲或者唔同嘅镬，个容量唔同嘅时候咧，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水分， 系咯， 系啦。咁呢个咧，所以我就建议去到排骨多少少，但又未过面去收咧，就最理想啦。咁但系我就建议我哋大火五分钟之后咧，我哋定期可能五分钟揭开，一定要搅一搅佢先。 哦，系系 系啦， 因为唔好净系煲死一面。 系啦，净系煲死一面咧，咁就出事啦。咁咪轻轻搅啦。咁视乎我哋个水分咧，其实我哋要教大火细火。咁所以我都唔建议再落水噶啦。咁啊调味嗰度咧，其实都简单啦。我哋用咗南乳啦，咁可以加少少蚝油啦，少少片糖。咁呢个咧重点系咩咧？一定要落片糖。 哦，呢个咪喺最后啊个步骤，定系中期？ 系啦，中期，即系我哋落水落去煲咗五分钟，其实可以抌晒落去噶啦，所有嘢。 哦，蚝油片糖。 系啦，片糖、 片糖、 冰糖同砂糖系做唔到嗰只效果嘅，片糖一定要片糖。 系咪个片糖出嚟嘅就效果嘅就会觉得系令身嘅？ 令身啲啦，同埋个色靓啲啦，同埋佢个甜味咧，同冰糖唔同，冰糖系润甜，即系个甜度会好浓。但系片糖佢咧嗰只 啱啱好， 系啦， 哇！系咪炆嘢其实都系应该要用片糖啊？ 我建议系啦，即 系 粒浓味嗰啲嘢啦。但系有时我哋譬如炆只圆蹄，我哋就会落冰糖嘅。系啦， 哇，真系 真系唔同嘅情况吓，冇咗啦，学之不尽啊！ 好，今日咧同大家教咗一个咧，就系昌妈南乳炆排骨，或者可以叫做系炆 腩排， 腩排咁都可以嘅吓。好啦，如果有机会嘅朋友嘅话，就真系要试下啦，我觉得好嘢味。食几多碗饭啊？你会？ 三碗啦，我通常。 你真系食到三碗饭噶？ 食到食到， 但系你睇落去几科，即系几大只，又唔觉得你系吓，即系嗰啲泡嗰啲。 我觉得净系啲汁咋，就已经可以捞两碗。 好地享受， 系啦。 好正啊！今日多谢晒昌哥，咁我哋下一辑再见啦，好嘛？唔该晒，拜拜。 世界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贵也贵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搜证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 前，才一直失眠，困着脸，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结，别他在我身边。笑容中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哑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碎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结，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中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哑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 好啦，下个礼拜咧，同一时间仍会有昌哥出现嘅。咁、今日喺网上都讲到打风嘅名啦，咁样咪台风嘅名咧，其实世界嗰个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有好多嘅地方啦，吓好多国家14个委员国咧提供嘅，一共咧每人10个，即系140个咁循环使用啦。咁、今次呢个圆规其实咧就系唔系真系讲文具用品啦，就1977年被发现一个叫圆规星座， 星座名嚟嘅， 系啊星座名嚟嘅咁样样，同埋狮子山原来唔系叫狮子山嘅、原来叫婷婷嘅、 婷 系啊玉立啊嘛。 系我中意。 咁啊，2004年天文台提出改咗佢做狮子山，觉得呢个名咧更加有呢个香港代表性嘅、 原先应该系轮到系婷婷嘅， 系啦，婷婷， 谢婷婷， 系啦，婷婷， 唔系婷， 好人，好人， 谢霆锋个细妹嘛， 系啊， 咁另外有个风咧叫榴莲，2006年咧重创咗菲律宾吓，造成1400人死亡。原来咁个啲风咧，如果劲得滞咧，就会除名噶， 系啊，哦，系啊，因为 费事重 用，唔老礼啊嘛， 唔老礼。系啦， 啱啦， 即系山竹嗰啲冇得用噶咯， 系啊，咁啊，榴莲咧就2007年改做山竹啊，榴莲就 系 改做山竹 吓咁邪， 系啊， 系啊， 榴莲改做山竹啊， 山竹再改又点咧？ 果后同埋果王， 系啊， 两样嘢， 所以榴莲嘅嘴臭真系好劲嗬，即系如果你咁讲， 你唔系讲紧我哋个同事系咪？我哋一台有位 唔觉意甩亲，系啦，咁所以山竹 敬佢噶， 山竹又除名咯噃。2019年改为另一个水果叫山陀儿啊，咁样样嘅，我未食过。 聽過睇過未？ 係嗰啲即係馬來西亞係咪啊？嗰啲熱帶地方， 佢係同山竹相似嘅。咁睇下今次山台爾會唔會又咁唔老禮啦嚇？咁、香港仲有幾個名添㗎，叫山山、玲玲、婷婷、妍妍咁樣咯。 嗯，恭喜林珊珊， 幾好啊！ 恭喜林珊珊。 我提名佢鋭鋭， 我唔要。 有冇強強？ 係啊，聽我都覺得佢應該好大風啊！ 可大 好勁啊！ 打得好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当局会马上就限制私楼单位最低面积做研究，如果有调整，出年已经可以调整。至于是不是以至少大约210平方尺为目标，他说是外间的讲法，如果参考市区重建单位面积会再大一些，几多才算是适合要取得新的平衡。被问到施政报告提出发展北部都会区之后，有意见认为带动了北区和元朗区的楼价和交投量，黄伟纶说如果出现短线市场波动，可能基于不同考虑或者是传闻等，重申政府是看长远，会持之以恒提供更多的土地。而日后北部都会区可以增加大约16万至18万个单位，如果持续不断供应，总会对价格有舒缓作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出席由民建联举办的告别劏房圆桌会议，强调政府有坚定决心和承担，透过民间力量、商界资源和政府政策共同解决。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现在11万劏房户中有大约4万户已经轮候公屋超过三年，因此建议政府要将过渡性房屋的供应由现在承诺的2万提升至3万至5万个，给这批居民率先舒缓住屋问题。另一名参与会议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说，劏房问题不是单单房屋供应问题，而是涉及贫富悬殊的问题，因此一些短期措施不能够单靠运输及房屋局解决，劳工及福利局亦都有灭贫政策配合。他建议在2035年之前解决劏房问题。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认为，有需要引入由承建商一并负责设计和建造，处理部分公营房屋项目，当局会尽快推行，认为能够为采购物料和推动衔接等提供更大的弹性，有助释放能力以处理更多的产量。他又认为实施有关做法可以给公务员聚焦管理和督导，确保质素和安全。至于有关做法可以压缩几多的建屋时间，以及是不是不同性质或者大小的项目都可以用到这个方法。陈凡说要视乎不同的地盘情况，房屋处会主力负责困难和刁钻的项目。至于平整工作做得较好、面积较大的地盘等，可以透过有关的安排推行。他认为现在房委会建屋进度是可以，2018至2019年度只是有一个的房屋的项目延误。台湾高雄市一座大厦发生大火，当地传媒引述高雄市消防局最新的统计，有8人救出的时候没有生命迹象，40人受伤，消防人员正是调查起火原因。火警是凌晨2点多发生，朝早7点多扑熄，起火的商住大厦有40年楼龄，大约有120户，消防出动云梯救出部分的伤者。消防说现场火势猛烈，多个楼层严重烧毁，建筑物老旧，室内堆放大量的杂物，增加救援难度。高雄市长陈其迈取消上午原定的行程，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天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报告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港岛薄扶林，直至到下昼五点，介乎碧多利道同埋碧丽道之间呢一段金粟街系改为单程南行噶。咁现时碧多利道去黄竹坑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碧苑对开。另外在西贡，直至到下午五点钟，通去企碧山坟场的孟公窝路是会封闭，市民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开始多车，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另外新界方面，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就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近大埔头元水抽水站，车龙有待消散。跟进翻港珠澳大桥的情况，较早时因为强风，港珠澳大桥的主桥曾经有车速限制的改动措施，咁而家咧已经恢复翻正常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回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34季社会服务及创新主题全新节目有幼教之行， 即系好多家长都会系参加兴趣班嘅。咁但系我哋参加兴趣班嘅方法系将佢哋嘅时间塞到满晒，冇时间休息啊，定系可以同小朋友倾下，俾佢哋一齐决策，系以兴趣为本嘅咧。 有冰冰未来 乒乓波，咁本身咧系有啲贵族官庭嘅玩意，乒乓乒乓咁样打，就将呢个乒乓嘅声咧，将呢个运动称为乒乓球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冇错啦！每个星期四咧，呢个时间出现爱好系列，咁啊呢几个礼拜啦，我谂都超过一个月啦，嗬、 嗯！ 我哋都系用一啲好听嘅歌曲咧，同大家一齐咧系分享一下嘅。 大家中意啊嘛， 中意啊， 冇错冇错。 我哋本身谂住爱好系列，其实乜嘢我哋觉得好嘅嘢都想同大家介绍嘅，但系发觉呢一样嘢就原来即系唔同嘅歌曲嘅话，都会有大家嘅一啲嘅感觉。咁、 嗯、 所以我觉得就不如就 keep 住系搵啲歌曲大家分享咯。 唔、嗯、同嘅感觉啦，或者带嚟唔同嘅旧友回忆，或者叫共同嘅回忆啦。因为即系歌即系推出 咁尤其是舊歌啦，咁睇嘅時候聽嘅時候，到底係你同邊個一齊咧？嗰陣時嘅生活啊，或者咩感想咧，都係帶翻出嚟嘅。咁今日咧，因為個天氣咧，我哋所以帶嚟就叫同天氣啦，或同自然咧有關嘅歌曲。 係啦，本來咧就阿大佬諗住嘅同我今日分享嘅咧就同風有關嘅一啲歌曲啦。咁跟住咧史氹強咧又無端端又要加多啲嘢， 或者哆哆強 啊。係啦，咁啊咁佢就話即係要加嗰啲什麼即係大自然啊，係嘛？係你加落去。 佢話要廣闊啲，咪都好嘅。 太陽啊， 我有冇錯啊？ 冇錯， 其 實冇話啱同錯噶。呢樣嘢 我覺得有嘅，因為其實嗰啲其他可以慢慢出噶嘛，即係太陽同太陽有關嘅幾多歌啊， 咪唔抵 咯？同月亮有關嘅係幾多歌？你而家將佢個範圍擴闊咗咁大嘅話，我琴日我真係諗嚟諗去都唔知，我應該要喺咁多雲雲海量嘅歌當中嘅話，點能夠可以揀到兩隻咧？ 你揾到咩歌？ 我揾到兩隻歌都係同風有關， 我都 係。我冇理， 因為我冇理到佢。 係啊，我都係。 不過我又唔想，我唔想同佢拗。咁话好多时但 系 我心里边一谂咗系风嘅歌啦。 我都系啊，因为 你系咪又你系咪又 我有风，我有风嘅， 即系你有只 啊嘛。 你有一只唔系风嘅歌嚟嘅，其中一只，即系另外 一只唔系， 我唔紧要。好啦，嗱，其实讲到风嘅歌咧，已经好多 好 多 啦， 中文、英文、日文，乜嘢都有啦吓。我呢一首歌咧，其实咧亦都，其实我应该咁讲，我今日两只都系文歌嚟。 系 呢一只文歌咧，真系可以话经典中嘅经典啦，同埋都系今次呢个风里边咧，大家一定会打开窗口或者透过你嘅窗口会睇得到嘅，就好多嘅细细碎碎嘅物件啊、纸张啊，甚至如果大风嘅时候咧，会有啲嘅。睇得到嘅，譬如我以前试过见到真系有啲嘢乱飞嘅，我而家唔可以话翻俾你系乜嘢。总之你就会见到喺打风嘅时候咧，有啲嘢乱飞，可能洗面盘啊， 系啊，你嗰支金刚棒肯定都系飞过嚟， 仲喺我屋企啊，送俾你。 应该出现嘅嘢都会无端端系喺你个窗口度飞过，你见过啦。 系啦，咁所以我就拣咗呢首 Peter Paul and Mary 唱出一路好多人中意嘅民歌，叫做 Blowing in the Wind。 正啊！ 送俾所有朋友，喜欢民歌嘅你，对呢首歌有冇学过唱过呢？冇嘅话，今日一齐都喺呢一个星期四嘅上昼听下咯。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Must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谂翻好耐之前咧，即系当好多学生咧，仍系即系惯咗咧，拎住个吉他啦，喺呢个上堂落堂嘅时候，是大学生啦，咁啊群埋几个咁一齐唱下民歌，有嗰啲叫做唔知咩一百首啊、二百首嗰啲好厚嗰啲歌书咧，咩 咩 声啊嗰啲咁样样，系 知音集啊，知曲集。 诸如此类啦，你知我边啲啊？即系有有晒吉他 chord 啊，嗰啲咁样，咁就走埋一齐唱下呢啲歌。 国诶，啲 chord 系假噶， 系咩？ 系咩？ 不过有啲唔准啦，唔准啦，有啲唔准啦， 唔啱噶。 但嗰个年代就系呢啲啦， 就呢啲啦， 吉他。 嗰阵时仲未有咩叫 karaoke 啊？边有咁啊？只吉他咪 karaoke 啦。咁第一唱呢一只应该系其中一只嘅选择啦。咁啊，网上咧阿 N 咧就话：哇，好正啊！今日啲歌咁样，第一只啫，跟住落嚟更 正 已经 话好正啦。 因为佢哋可能好中意呢个环节。 都未听我拣。 梗系你只最正啦，我明白嘅。 将条 curve 拉翻低，系咪？ 嗰条咩话？ 条 curve 系啊，条 curve，OK。咁其实头先嗰首歌嘅话，亦都好有意境同埋好有意思，因为其实咧就系来自 Bob Dylan 佢改诶佢写嘅词啊，就喺呢个美国喺呢个越战时候嘅一首反战歌曲嚟噶。 阿 Bob 系咪攞咗嗰个诺贝尔文学奖嗰个啊？ 系啦，冇错，就系佢。 我同佢好 friend 噶， 你同 TVB 个 Bob 好 friend 噶嘛？系啊，你同嗰个 Bob 好 friend。你咪你冇搞错啊！ 真 系 个好啊，咁多 Bob 系嘛？我个同个个都 friend 嘅， 我唔系叫 Bob Dylan， 嗰个叫 Bob TVB， 佢好好人嘅，真系好正啊 Bob！ 好啦，咁其实咧，我当然咧，我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因为我冇理到你再加。 明白 去嘅一啲嘢，所以我一早我已经系谂到呢一首歌，因为谂到呢一首歌嘅就系咧呢一排因为打风，所以咧多咗时间喺屋企咧，我就会去抡翻一啲以前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啊嗰啲咁嘅颁奖典礼啊， 好好睇啊！ 你中唔中意咁啊？香港八十年代咁，你无端端就会揿出嚟睇噶啦。 系啊， 咁啊就哇睇翻你以前咧呢一班嘅明星又好、歌星又好，真系好有自己嘅一啲独特嘅风格。 嗯， 我见到有一个嘅颁奖典礼，又或者系一个叫做。电影的宣传啦，有咩人呢？有张国荣啊，有梁家辉啊，有林青霞啊，即系王祖贤啊，咁呢啲，咁跟住你再揿落去嘅时候咧，就见到呢一位嘅我觉得当年嚟讲，真系觉得非常之靓仔，官仔骨骨，而且弹钢琴亦都好有一首，佢自己嘅歌曲亦都系好多朋友都耳熟能详嘅。咁既然我哋今日用一啲譬如大自然、用风嚟去作为我哋嘅主题嘅话，我觉得点能够少咗呢一首咧？ 疾风。 冇错，陈百强， 佢 就系叮两下佢就 系啊，因为呢一首歌你一定会 太经典 系啊，佢不论系快歌慢歌， 系啊， 官仔骨骨咁样坐喺个钢琴前面嗰度，就系弹住歌曲嚟去唱有了你，你都会死啊！ 我谂起佢依家系企喺度唱嘅呢首歌， 系啊，同埋佢就系佢嘅演唱会里面系着件好闪灵嘅衫裳。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 含笑地停步。冲 陈百强嘅呢首《疾风》啊，咁啊，头先 Sarah 讲到咧，睇翻啲旧嘅颁奖典礼咧，真系好唏嘘啦，或者亦都好怀念啦咁样。所以咧，我喺网上咧睇到一条片，咁咧，我而家唔记得佢讲边一个剧集啦，就系有经典一个三色台嘅剧集啦。咁但系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原来呢个剧集里边有13个演员都已经离世啦咁样。咁我一路播嗰个片集咧，一路转嗰啲相出嚟，一路转嗰啲相出嚟，系啊，原来呢个走咗，哎呀，原来呢个走埋。咁樣，即係其中一個我最深印象咧，就係羅君佐啦，咁樣就係都係演員之一。咁其中有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嘅演員都係已經陸續已經離開咗啦，咁樣咯。咁就睇翻啲片集或者睇翻咧，聽翻佢哋啲歌，咁我都知道佢曾經喺呢個世界上發光發熱，留低好多咧我哋喜歡嘅作品嘅。 所以都好好珍惜， 好珍惜， 好好珍惜。 佢珍惜我啦，知唔知啊？ 我錄低你嗰啲噶啦， 望低你啦，望住你啦。 我錄低你嗰啲嘢噶啦，係 啊，冇錯。 我遲啲你如果真係有一日，我話俾你嗱呢個史蒂芬強。好劲嘅，佢做咗嘢，你都唔觉佢做咗嘢。但佢系啦，佢做咗好多时间，系啊。佢话佢搵咗四日噶呢个心理测验，但系你听完系咪好似唔觉咁咧？ 系啦，唔觉会可以用四日嚟搵，用四日嚟搵就好难得。 咁呢个人犀利咧， 梗系啦，敬业熬业啊，你好嘢，真系。 佢唱歌咧，嗰填词系冇填嘅，佢都写到唱出嚟。 系啊，冇错。 哆哆两个音，我都唔知佢望到边样嘢唱到哆哆两个音。 系啊，仲有犀利嘅就系佢弹琴啊嘛，弹琴人哋掹咗条线都唔知， 系啊， 两位啊，如果你有好多投诉咧，我俾个投诉嘅信箱。 我赞紧你， 我只系话嘅就系，如果当卡都有一日嘅话，有个我怀念你嘅特辑嘅话，其实有好多嘢讲噶， 真系噶。嗰个成个仪式咧，我哋两个讲得噶啦，其他人唔使上去讲，我哋起码讲三个钟，系啊， 以前咪有好多咩永远怀念你咁样， 坐晒喺度嘛， 一九几多去到， 但系今次得两个坐， 两间够啦。 咁我哋讲嘢就顶得顺，抬棺个顶唔顺，因为你太重。咁嗰样嘢要揾到几个人，又长， 又长， 系啊， 块面又长， 喺个灵堂头掹到上亭尾嗰棺，系咪啊？ 佢嗰块玻璃你都要小心啲啊，系咪啊？我惊 cut 咗你嘅下半部。有啲咪 净 系开 个头，唔系啊！只脚仲怼咗出嚟，点解买唔到咁长嘅？对住， 根系块面啊！ 于是个 你搵住我对脚咯， 要整个碌怼翻只脚出嚟。 系咯，好多人惊噶嘛！你揭开嗰时，咦？呢位王生嘢点解冇咗个下巴？ 冇长咧，就系睇唔到啫，睇唔到啫。我 design 唔到咁长嘅棺木，即系咁样。 唔开心啊！所以你放心啦。 我谂佢就笑出嚟。 最后咩一步一定行得好开 心。我知啦。一定啊，定啊，定 系 系啦， 冇错冇错，真系长生。 到你啦，快啲啦，长生。 哦，呢世嚟啦呢个。 延命长生店啊，你 咩歌咩歌？ 又系一个长字喎。 诶，真系。 长风。 边个唱噶？ 肺长。 哦。 肺长。 咦，同你一样喎，又肺又长。 系啊，佢个 friend 咯。 系啊，你咪系肺长咯？你使乜搵肺长啲歌啫？ 咪就 系， 你唱咪得咯。其实你应该改呢个艺名。 你咪廢場咯！ 我係廢場唔緊要，我真係唔想即係玷污人哋個名聲。我前面會加一個字，就係姓鄭。 你知唔知佢到 廢場？ 今時今日嗰種係仍然非常非常之 keep 得好噶。 我知啊， 好靚仔 啦， 60歲 啦。 睇過佢有一次有一個訪問啦，佢就係話一日佢仲仍然喺呢一個圈裡面嘅話，佢都唔會食飯。 哇！ 唔食飯 ，keep 住 咩啊？唔食 course， 佢已經話要 keep 住自己嘅身形。佢就話一食飯佢就會肥。所以咧，佢就話仲於我，因為我仲做緊嘅話咧，佢話已經好多年啦，佢冇食過呢啲嘅澱粉質， 犀利， 好犀 利 啊！ 另外一個我都犀利嘅咧就係華仔，我見到佢真係好 slim 嘅， 好 fit 啊， 好 fit 啊！喂，其實咧呢個姓氣好啱你啊，不過你真係改呢個名， 係啊， 叫 費 強啊嘛，嗱佢係費 強， 你係費強，好唔好啊？ 人哋話其實如果讀個姓咧，就唔係讀個費字嘅， 係鼻， 係啦，鼻手鼻，鼻 長，你係鼻長，唔係鼻強都。 嗱，我今次介绍嗰呢首歌咧，犀利啦！冬天里的一把火 哦，冬天里的一把火。 佢点样样咧？佢系第一个台湾地区嘅艺人入去国内 啊， 开演唱会系有个 total 已经开咗60几场啦。咁佢亦都系87年就上咗央视个春晚，就系唱呢一首歌。呢首歌咧，佢嗰个舞步咧系。 你可唔可以跳一次嚟听？ 或者你唱一次嚟听下？ 唔得， 唱你哼两句嚟听下。 唱两句，好，三二一， 嚟。 唱 你介绍都系你好熟噶。 费强喎，你系。 你唱 chorus 嗰边 啦。我净系三个字啫。 嚟啊！ 二百火。 我听完真系二把火啊！我听完真系二把火啊！ 所以俾翻长歌出场啦。 好，我二把火。好似听到二百虎咁，我听到。哇！ 你 谂 下80年代， 你系咪你冇系咪以前咧冇听翻嚟噶？系咪佢冇听到？ 又或者系冰山劈开嗰啲感觉 系 嘛？ 嗰啲头发好长咯。 系 啦，呢个咁。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史林强嘅选择叫二把火，阿二把虎唱嘅呢只二把火，真系听完二把火， 两个大自然啊！冬天就系一个天气，一把火系自然嘅，几正， 选择得非常好， 非常之好， 果然系阿辉强， 系咪 sexy music 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又有独自去偷欢， 我唔知啦， 监管嗰个底嚟嘅，好嘢啊！辉强。 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 嗯，冇错啦。今日咧，我系列咧，我哋讲呢一个同风啦，或者系 啊，强 哥话斋大自然有关啦。 系啊， 咁呢个就 笑咩？ 呢、這个叫咩话？呢、這个像咩？爱着一把火啊！ 冬 天里 的 一 把 火， 冬天里的一把火， 二把 火，二把火， 打你笑。 好啦，呢个时候先咧，新闻播个翻嚟继续。 起火的商住大厦有40年的楼龄，大约有120户。消防出动云梯救出部分的伤者。消防说现场火势猛烈，多个楼层严重烧毁，建筑物老旧，室内堆放大量的杂物，增加救援难度。高雄市长陈其迈取消上午原定的行程，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0点，升40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6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3.5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3，人民币6.44，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1美元，卖出1,788.72美元。天气方面，受热带风暴圆规的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在正午12点，圆规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入越南北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天气间中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些重阳节的封路安排。在葵青区直至到下午5点，永创街、永孝街、永立街和部分的永德街、永贤街和永顺街是会暂时封闭的。介乎葵喜街和永建路之间的一段永基路将会改为单程南行，公众人士要留意了。另外在薄扶林，因为都是有重阳的封路措施，现在比多利道去黄竹坑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赵院对开，咁就系由于咧，直至到下昼嘅5点，介乎碧多利道同埋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啦，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噶。提一提大家喺深水埗啦，因为有水管急收，医局街同南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经过咧要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道和环翠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要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内分泌学会副会长孔宪辉医生： 如果情况稳定，其实大部分嘅就算有内分泌嘅问题都可以接种疫苗嘅，因为都冇证据显示咧佢哋接种之后咧有咩更多嘅或者严重嘅副作用。譬如有糖尿病或者肥胖症，咁咩叫做稳定咧？我哋通常就话 如果佢平均血糖咧，我哋俗称 A1C 啦吓，咁系喺 7% 左右啦。咁如果平时检测血糖唔会太高或者唔系太低咧，都适合打疫苗噶啦。偏高咧，其实如果过去嗰半年都系差唔多嗰位置咧，其实都冇问题。咁但系如果都有问题或者啊，最近个病情咧都唔系好稳定，或者啲血糖时高时低啊，咁样都问一问医生，都系大家安心啲。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行政长官发表咗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翻到一国两制嘅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是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哇！12点答二， 劲啊！ 好啦，去到我哋最后尾一个小时嘅风骚快活人。 好，补充一句啫，咁今日顺便系淑梅姐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吓。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淑梅姐， 系身体健康， 冇错。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回我们这个环节。 是。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今天就是讲同这个风啦，或者强哥说斋即是同天气啊。 是啊，风雷雨电四季太阳月亮星星。 做什么啫？ 没有啊，没有啊，我就将你那些东西全部讲出来。 哎呀，我们帮你宣过一次嘛，我们是做曼打罗帮你讲嘛。 是啊，我们是你左右手来的嘛。 是啊，第时我们都会做你。我们你那天走我们都会做你 Alansa 的。 我一定要走，我们永远怀念你的。 是啊， 你们两个帮我扶灵。 我一定不会。 都不够人。 唔够力啊！ 都话 头啊，垫住咋？ 唔得，佢要托噶， 唔使托噶， 要托噶，要噶。 不如咁啦，我哋揾架嗰啲买送车啊，即系嗰啲阿婶嗰啲咧， 啲托系初年啊嘛， 系啊，初年嗰啲啦，或者嗰啲超级市场嗰啲几架加埋咯，推出去咯，反正 好嘈噶喎，嗰啲 顺便我哋买埋嘢啦，啲午餐肉嗰啲咪摆喺下边咯，系咪先？ 系啊， 顺便托出 啲花又劈翻落嚟， 啲花又托埋拎走， 好正啊！ 好啊，呢只歌咧，我从来都系中意佢嘅 melody 啦，中意佢嘅歌词。咁有啲人在网上译咗，虽然咧唔系叫得最好，不过我觉得咧佢都写到歌里边嗰个叫做意思噶啦。 嗯、 中文歌词佢译嘅就系咁写嘅。我闭上眼睛，仅止一瞬，这刻转瞬即逝。我拥有过的梦想，莫名地在眼前消逝。风中的尘埃，所有理想都像风中尘埃，飘荡消逝。不断的老歌重弹。人生的悲欢执着，就像沧海一粟，微不可见。我们的所作所为，纵使不愿承认，但终有一天也会灰飞烟灭。 想答 Dust in the Wind， Yeah， 又唔识啊？ Dust in the Wind， 风中尘埃，人生一切何必执着？本来就是瞬间即逝。 系啊，冇错，送俾你噶，尘归尘，土归土。 喂，准备嗰啲车未啊？推佢出去啊！嚟啊！ 我有一架。 Say 强哥，你啲手表归当铺啊，你记住。吓、啊，尘归尘，土归土，手表金不归当铺，你摆低啊，知唔知啊？你边间当铺啊？ 我嗰啲系搞表嚟， 同埋你写清楚俾边个 啊？平安 你嗰间咪叫大富贵系咪？ 系啊， 大富贵当铺嘛， 系啊，系啊，得我会写低啲平安纸噶啦。 喂，好啦，到啊！ 我觉得你民歌系列，唔单止话系大自然系列，我今日 唔知啊，我中意嗰只歌，我就想听。 其实头先嗰首歌系好有咧，啲风吹埋嚟啊， 好有感觉，好有 嗰种咁嘅感觉噶。系咪有风嘅感觉？系咪？ 冇错， 绝对有。 跟住到我啦， 好 呢一只歌唔知点解咧，因为大佬一讲话，今次我哋个主题嘅话系讲风咧，哇即刻就出咗呢一首歌，因为咧就系开头嗰个字就系呢个字。咁但系点解我会今日拣呢一个咧？咁就系因为头先我有讲过啦，呢一排系睇多咗一次以前嗰啲咩八十年代嗰啲咁就话我哋 颁奖礼 好系啊颁奖礼。咁其实咧呢一个就唔系一个颁奖礼，呢一个咧系一个嘅歌唱比赛，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 哇，系咪妹姐？ 你有冇發覺嘅就係、是、其實基本上佢唔係一個參賽者， 係佢 演出表演者。 佢一個表演者，佢其實佢第一次去參賽嘅時候唱呢一首歌，佢根本已經係個 star。 冇錯， 佢著嗰件衫，佢攞麥嗰個信心， 嗰啲氣場， 佢揀嘅呢首歌，我其實懷疑嘅就係首歌其實應該係俾佢唱嘅。 嗯，即係同埋，但係嗰時咧嗱，我仲記得嗰一年，如果你仲講緊妹姐唱呢一隻小鳳姐嘅作品啦， 風的季節。 但係嗰時我一聽，我就咦，佢好有妹，好有小鳳 姐 嗰個腔調啊， 冇錯。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咧，佢哋大家都知道佢唱歌唱咗好耐。 系啊， 嗰阵时候嘅话咧，佢系以模仿嘅就系徐小凤姐姐佢嘅一啲嘅腔调嘅话咧，而作为佢自己好出色嘅地方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我一睇翻就哇毛管冻啊！佢着嗰件金色嗰件衫系咪啊？眉梢眼角。充滿 好 professional， 係一定 當然啦。嗰陣時大家未認識梅艷芳咧，就覺得啊，佢好似有徐小鳳喎。但到後來，當佢有自己嘅風格、自己嘅腔調之後，你就會知一聽就呢個係妹姐。 冇錯，所以今日揀嚟嘅就有徐小鳳姐姐呢一個 version 嘅《風的季節》。 哇！正啊！ 前奏一出， 係 啊， 彷彿就係風球嚟啦，好大個風。 冇錯，好大個風， 好大個風。 而家呢個嘅話，我覺得呢個前奏係似三號風球。 未到八號， 就嚟打八號。 呢個係小鳳姐嘅版本， 小鳳姐嘅版本。 Sarah 嘅選擇， 呢一首歌《風的季節》，一齊唱。 好， 涼風輕輕吹到，悄然進了我耳襟。夏天秋去，聽不見聲音。日子匆匆走過，倍令我有百感生。記掛那一片景象，繽紛。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重逢花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落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不过史林强比较你激动好嬲嘅时候，我就唱吹啊吹， 中间仲有一个字嘅，系啦， 吹。 啊咩 啊咩咩啊翠， 今次我个嘟嘟嘅， 你个嘟嘟我睇唔到喎， 有咩？ 雨病，雨病， 系咯， 对唔住， 系。 好，我哋继续享受一下呢个歌曲，系萧煌奇带嚟嘅，叫做《风的季节》。 Come on， 风的季节嚟啦！ 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亮晶晶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爱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 不过你冇咗阿史金强唔得嘅，因为佢经常带嚟嘅音乐嘅选择咧， 系吓死你噶嘛？ 我唔敢咁讲， 系 surprise， 因为我都识好少嘢啫。佢识嘅世界好博大精深，佢 个 骨骼又精奇， 系啊， 即系佢人个骨骼又精奇，佢带嚟嘅音乐选择又博大精深，所以我都要向佢学嘢。 嗰只骑呢之父啊， 喂呢个正， 系啊，音乐骑呢， 系 啊， 冇错，翻到骑呢今日有啲咩嘢咧？ 哇，今日 除咗头先废场之外。 呢、這个犀利啦！不过我喺播呢首歌之前咧，我有即系感谢今朝一班同事帮手。 你直头系啦，麻烦咁多人。 我借呢一首歌，但系我哋嘅图书馆就冇，咁、就啱啱阿永业兄就喺我隔篱。 你借 我 陈 永业先生 系陈永业， 佢就话：诶、等我嚟啦，我帮你啦咁样样。 点解你会谂到揾永业嘅？ 唔系啊，佢主动提出啊，冇办法，我 今日你咪踎喺走廊， 唔 系 真系啊！ 史振强踎喺走廊喊咁啊！ 唔系。 人哋點會知道你今日要揾就咁嘅嗲嗲歌啊？ 我喺圖書館借歌嘅時候， 佢又借緊 葉聽， 係啦，佢見我成頭大汗，佢、主動咁樣伸出佢嘅手， 換手， 係啦， 幫你抹汗， 係啦， 見到你好似生意失敗咁， 係 啦，即係諗就問可唔可以借啲錢俾你打個飯盒， 摸唔摸到你手？ 係啦，咁啱。與此同時，隔離台啊，榴蓮。姐姐都喺我隔篱，咁先系阿永兴，佢即刻跑咗去，佢话我有啊，系啦，抄抄抄抄， 因为呢个歌都经典嘅， 系 咁啊，佢话不过冇碟，但系得一个叫做卡，即系 SD 卡嘅模式，咁啊好啦，咁你知啦，我对呢啲有时都。虽然 IT 人咁，但系我其实 必人系经常 系动物人， 必然 系事事 够啦。 继续啊！ 咁啊，发觉我搞唔到。咁啊，第一时间我已经捉咗 Ada， 杜文慧伸出嘅。 吓，你叫咪 Ada？ 系啊，因为头先佢想出去听。 听啊嘛。 半个电台为咗佢呢件事震动。 系咪？ 系啊。 系咪？ 你有冇问看监嗰个姐姐啊？ 冇。 系啊，姐姐，你有冇呢个歌啊？ 你有冇打算搵打俾台长啊？ 冇。 问翻佢嘅 SD 卡系点样听 法？有冇打俾广播处长？啊，广播处长，我想搵呢个歌。 我唔知佢内线啊！ 如果系佢会嘅， 你真系 咁啊！ 你真系灾难，今年嘅灾难。 听呢啲吓，听呢啲咧，梗用 headphone 啦，我扑听唔得。咁 揾唔到啊，佢 揾唔到啊，揾唔到呢首歌。跟住后来，榴莲姐姐， 不过你嘅精神都可嘉嘅，即系吓永不放屁啊！啊，放弃唔系放 屁，冇错 啊！今日榴莲姐姐又 要快结婚啊！佢要戴针，你快结婚，你一定得。 You die, I don't die. You die, okay, I don't die. If I, 你一定得。 I die, please don't die. 系啦，咁榴莲姐姐又帮我听啦。咁佢话因为旧嗰啲机咧就听到嘅，一揾。就即刻幫我 係咯，原來佢新機同舊機又唔同， 係啊， 新機又反而揾唔到啊，舊機先揾到， 即刻又揾到啦，咁就係咁啦。呢一首歌好有意思， 請介紹 呢首叫做《風》，係一首日文歌嚟嘅，係一首勵志歌嚟。 日文點讀啊 ？Gesi， 咁就係勵志歌，即係意思就係話咧，每個人就算你遇到挫折都唔使驚，要好似風一樣勇往直前。 嗯， 咁好多 風係瘋狂個風啊！ Win， 吹出嚟嗰啲风， 你知唔知呢首歌好多人都改编过噶，包括有欧瑞强先生啦， 正啊， 汪明荃小姐啦， 好好听啊， 我想听汪明荃小姐， 我都想听啊， 我下一次啊，仲有一首，陈秋霞小姐， 哇， 劲啊，我想问你知改编即系填咗中文词啊？ 填咗中文词，但陈秋霞呢个咧就叫做系英文嘅，咁嗰首歌名咧叫做 Little Bird， 我谂可能送俾阿小张张， 你啱啲， 小雀仔， 你系小鸟， 我喜欢小鸟， 嗯， 伊人啊嘛，小鸟伊人啊， 咁点都好，真系好衷心感谢各位帮忙嘅，就系呢一首， 佢哋下次一见你就走噶啦，又嚟啦又嚟啦， 你真系 走，明向前行都 真系丰收啊条友嚟啦，走啊！ 歌名叫做 《Z》。 都话佢喺夜总会听过几，系啊，佢全部嗰啲夜总会学翻嚟。 励志歌嚟啊！ 可唔可以陪我跳只舞啊？ 你系奶茶舞票定系晚舞票噶？ 旅に出て人は誰もふるさとを振り返るちょっぴり寂しく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誰も人生につまずいて人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プラタナスの枯れ葉舞う冬の道でプラタナスの散る音に振り返る帰っておいでよと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恋をした切なさに人は誰も耐えきれず振り返る何かを求めて歩くんだ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 な係咪要向阿斯丁強學習咧？ 要啊！ 斯丁強出生於清朝，其實咧佢對於好多古有嘅文化咧都係好熟悉的。 其實佢都好似啊，佢個頭唔似清朝個頭咩？ 死人頭？ 唔係，我嘅唔好咁講。 啊，跟住 係啦，其實就只不過係覺得個額係比較光啫。 OK OK， 好聽下只歌嚇。 好犀利！ 好多啲經典民歌咧都係一聽咧個旋律，就算你唔記得個名，一聽你都會咦聽過喎咁樣。 係啊，我聽佢係 Albert Au 個版本。 我都係，我都係。 風咯， 我直情最初以為 Albert Au 嘅歌嚟添。 其實就係來自呢一位嘅就係日本嘅叫做穗田宣言先生，係啦，咁就係一個嘅係 好經典嘅呢首歌， 好經典呢首歌真係。 佢嗰個作曲人咧，佢離世嘅時候咧，佢個喪禮就係有五六， 係啦，你點知嘅？ 有一班人集體唱 呢 首 歌送別佢， 好感動。 喂，如果我走嗰陣時，你哋唱《青鳥》得唔得？ 我唱《萬日萬國又唔係手》呢首得唔得？你接唔接受呢個歌 ？OK OK， 萬國又唔係手， 拜拜。 係啊， 懶得我騰啦，騰啦，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台湾高雄市一座大厦发生大火，当地传媒引述高雄市消防局最新的统计，十五人到院前没有生命迹象，一人死亡，五十二人受伤。消防人员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涉事的大厦叫做城中城，凌晨两点几起火，整座大厦满布浓烟和火焰，传媒形容大楼是烧成火柱。消防话，起火的大楼楼龄四十年，楼高十二层，另外有两层地库，一楼至五楼荒废，七楼至十一楼大约有120户的居民。消防话，现场火势猛烈，多个楼层严重烧毁，建筑物老旧，室内堆放大量杂物，增加救援难度。高雄市长陈其迈取消上昼原定的行程，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当局会马上就限制私楼单位最低面积做研究，如果有调整，明年已经可以调整。至于是不是以至少大约210平方尺为目标，他说是外间的讲法。如果参考市区重建单位，面积会再大一些，多少才算是适合要取得新的平衡。被问到施政报告提出发展北部都会区之后，有意见认为带动了北区和元朗区的楼价和交投量。黄伟纶说，如果出现短线市场波动，可能基于不同考虑或者是传闻等，重申政府是看长远，会持之以恒提供更多的土地。而日后北部都会区可以增加大约16万至18万个单位，如果持续不断供应，总会对价格有舒缓的作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出席由民建联举办的告别劏房圆桌会议，强调政府有坚定决心和承担，透过民间力量、商界资源和政府政策共同解决。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现在11万劏房户中有大约4万户已经轮候公屋超过3年，因此建议政府要将过渡性房屋的供应由现在承诺的2万提升至3万至5万个，给这一批的居民率先舒缓住屋问题。另一名参与会议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说，劏房问题不是单单房屋供应问题，而是涉及贫富悬殊的问题，因此一些短期措施不能够单靠运输及房屋局解决，劳工及福利局亦都要有灭贫政策配合。他建议在2035年之前解决劏房问题。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认为，有需要引入由承建商一并负责设计和建造处理部分公营房屋项目，当局会尽快推行，认为能够为采购物料、推动衔接等提供更大弹性，有助释放能力以处理更多的产量。他又认为实施有关做法可以让公务员聚焦管理和督导，确保质素和安全。至于有关的做法可以压缩几多的建屋时间，同埋是不是不同性质或者大小的项目都可以用到这个方法。陈帆说，要视乎不同的地盘的情况，房屋署会主力负责困难和刁钻的项目，至于平整工作做得较好、面积较大的地盘等，可以透过有关的安排推行。他认为现在房委会建屋的进度是可以，2018至2019年度即是有一个的房屋项目延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啦。喺和合石，直至到下昼5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之内嘅所有通道都系会暂时封闭噶。另外啦，和合石一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特别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喺屯门争咀，直至到晚上7点，介乎涌浪路同争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是会暂时封闭的。另外在薄扶林，港岛的薄扶林亦都是有重阳节的封路安排，所以现在域多利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仍然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去到碧海角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反方向落去铜锣湾的支路比较多车一些的行车缓慢。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桥底那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去到银禧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罩和护膝，咁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的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你哋几时得闲啊？好耐咧都冇一齐食过饭啦。 约咯，你想食咩啊？ 食乜嘢唔系重点，一齐食饭最主要都系想联络感情啫。 同意啊，就好似咧有间社会企业举办长者饭堂，等长者同埋家人、义工共同回味佢哋嘅记忆当中家嘅味道，透过食物帮一班老友记同埋社会保持连结，一边食饭一边咧就同其他嘅朋友多啲沟通交流，咁啊就唔知净系食饱个肚，连个心啊都有一份满足感啊。 咦，这个饭堂我有听过、哦、有些长者可能因为长期病患的关系很少外出，所以当他们去到长者饭堂吃饭的时候都很兴奋的。 长者饭堂还好贴心，会顾及有吞咽困难的老友记，特别准备一些软餐等他们可以重拾饮食的乐趣。 不止啊，他们还会推出一些特色的食品，例如腊肠味的马卡龙啊，鼓励长者尝试新事物嘛。 这间社企成功透过食物拉近人同人之间的关系，上年就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传承长者友善计划2020的友善人情大奖啦。 声音演绎超 B Kitty 阿 O， 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呢一个不做坏主人啊！我哋有请 Doctor Eric，Hello，Hello Eric， 喂，早晨啊， 重阳节快乐， 重阳节快乐， 快乐快乐吓！ 好啦，今日咧，我哋想同阿 Doctor Eric 要倾下嘅咧，就因为咧，我抄咗有一啲嘅资料咧，好犀利啊 ！Doctor Eric 咧就系话呢个系一个不切实际嘅排行榜， 即系嗱，有时网上咧总会有呢啲人啊，即系将一啲嘅资料咧，叫做合成一个文章， 冇错， 咁、啊、都希望 draw 到啲人嘅，系啦 ，draw 啲人嘅 attention 啫。 他所谓的就是说适合上班一族一样的十大宠物。 好。 啊、Dr. Eric 得到的就是他的看法的，就是我觉得是不切实际。 其实真的没所谓，个个人都可以不同意见。但我想问 Dr. Eric， 你觉得他不切实际在哪里？ 来自哪里？ 就是 list 那些宠物，第一样。第二样是哪个在公司 養寵物嘅啫。 唔係啊， 香港你個老闆唔炒咗你啊？ 唔係公司啊，嗱佢係上班做意思， 上班嘅人 係啊，係啦，即係你日頭未必喺屋企嘅，係啦， 係啦。嗱咁我都數下啦，係嘛？佢包括咧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寵物蜘蛛，嚇點解要養蜘蛛咧？係因為 係啊，好多人養蜘蛛。 要求咧好簡單，又唔會甩毛，佢話唔會甩毛，又唔會嘈，位置亦都好簡單。另外仲有嘅就係譬如可能啲小型犬啦，嗱呢個我就覺得少聽啲嘅，就叫做寵物雕，即係嗰啲雕鼠， 即係第八位就係雕鼠啦， 好流行嘅一啲寵物嚟嘅。跟住咧就當然啦，貓啦，寵物貓啦，兔仔啦，仲有就係有龍貓啦、刺猬啦、金魚啦、烏龜啦。同埋蝸牛嘅， 哇！蝸牛佢走咗出嚟，唔小心踩死咗就弊啦。 咁所以我就要聽下 Dr. Eric 你嘅意見啦。 OK， 嗱佢嗱其實個 list 咧有啲嘢不切實際啦。如果你講緊屋企養都好啦嚇，咁就第一最大個 offender 係咩咧？就係龜啦，唔好養紅耳龜，唔該。 哦，系啊， 你讲过 啦， 巴 西 龟 嘛， 上次你讲过，因为佢系要有水嘅，系啊，你就咁摆一个干蒸蒸咧，对佢好惨嘅。 系啦，系啦，其实你要有个湖俾游水，即系你真系要有个室外地方，有咁嘅地方，好似你去香港公园咁样噶啦，要。 哇，要香港，即系你屋企有香港公园咁大，你先至好养啊！ 香港公园你见到池有好多龟咁样，你唔使咁大嘅龟嘅，嗰度养到只八只龟嘅，不过就你养几只龟都要有个池咁样俾佢养啦，可以嘅。如果你住村屋有个 garden，或者啦。不過就唔係就唔好啦，即係我有個好基本嘅個要求嘅。其實啲動物咧，如果喺你屋企開心咧，佢會喺你屋企或者喺你養佢嘅環境可以繁殖嘅、哦。一般龜唔會喺你個地下繁殖嘅、嗯。 我好少聽到有嚇， 但係繁殖你都有兩隻先得㗎。你單一隻龜點繁殖啊？好開心都唔會繁殖。 佢哋咪單性繁殖㗎？ 唔會唔會，咁你要養兩隻啦，梗係。 係啦係啦。 不過就即係要個環境要好同大自然相似啊，先至。所以如果譬如我養珊瑚嘅，咁佢我可以整到佢繁殖㗎。咁、我知道佢開心，我俾佢適當嘅環境啦、 不過咧，阿 Dr. Eric， 既然你講緊繁殖咧，我可唔可以插少少講少少嘢？我以前養過倉鼠咧，但係倉鼠又好。巨量嘅繁殖嘅，佢系好快嘅，好、多嘅、如果你唔谂住养咁多，你又送唔到咁多俾人咧，千祈唔好俾佢繁殖。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有多深层一齐养仓鼠咧，永远都系养一只一只嘅。你养两三只都好咧、要单独笼噶，因为佢哋会自相残杀嘅，保证 系咩？ 系啊系啊， 咁仓鼠个样唔似咁残忍噶， 系啊，佢哋一定打交嘅。 OK， 打交就甩皮甩骨冇咗成。 哦、OK， 其實除了你話倉鼠之外嘅話，係咪就係仲有呢一個兔仔啊？ 有人揾你 啊？兔仔嗱，兔仔咧就其實咧就又係嗰啲香港人望唔好養嘅動物，係、難養嘅貓同埋狗嘅。其實 點解嘅？ 因為佢一需要人啦，好似只狗，多打你個貓啦，因為佢哋。即係會咬嘢啊， 會咬嘢係啊， 成啊，所以咧就其實都幾大件事嘅。 嗯， 係啦，啱、所以白兔係完全係唔係啦，唔出嘅。我個女講緊嘢， 聽到，當然係你個女啦，唔通你狗仔咩？係。但係咧，覺得 Eric 啊，其實兔仔咧唔係淨係白兔嘅喎，而家咧呢個寵物店多咗好多咩侏儒兔啊，又唔知咩 奔尼 兔 啊， 好 多 兔 嘅。 嗰啲會唔會一樣嘅就 泛指兔？同埋泛指兔都系唔應該養嘅， 係啦，還即係嗱，唔可以養兔仔，一個好好嘅寵物嚟添嘅，係啦。不過咧就唔係可以，唔係一個即係 家庭 上班嘅人，即係用呢個 list 入邊嗰個精神咧，就可以我哋麻麻地啦。 即係其實佢需要照顧嘅， 係啦，仲慘過貓同埋狗，係啦，咁啊貓狗啦，最大腦嗰啲先啦，狗咧就睇下你幾忙啦，朝九晚五嘅人梗係絕對可以養狗啦。不過就同佢即係嗰個 article 有寫話細隻細隻大隻冇咩關係啦。細隻大隻其實都要出街啊，要理你啊。所以如果你朝九晚五好忙嘅，放工都要做功課嘅，咁嗰啲就唔養狗係難啲㗎啦，係絕對唔係可以啦。我諗我有 80% 我啲客人都係係啦養狗啦。係養貓咧就 OK 嘅，養貓我認為好適宜香港人養嘅。 系啦，又理， 又干净，唔好理，又养佢最好养一只，唔好养两只，所以又唔使养多。 O K， 多谢 Eric， 系啊，喺 list 里边咧有一样嘢咧，我自己好似觉得系唔得噶，唔养得噶，系咪？但我唔知系咪雕鼠，我知道香港有人养，但系咪法律上唔得噶呢一样？ 法律上對呢啲嘢咧，就嗱，佢其實好得意嘅，個 article 入邊嗰個嘢係叫雕，雕鼠咧係第二樣嘢嚟嘅。 哦，雕係係係，即係以前阿媽咧話做頸巾嗰啲嘛， 嗰啲好 terrible 唔好著嗰啲嘢啦嚇， 唔好著嗰啲冇錯。 係啦，咁樣就其實咧有兩種雕嘅喺。香港嗰啲好多時，你知啦，香港係喺中國運落嚟噶啦。中國咧興嗰啲咧係好多係完全唔應該養嘅，好多係喺歐洲嗰度飛過嚟嘅。歐洲嗰種咧就其實咧就係貧窮絕種嘅。 哦，更加唔應該養。 係啦，咁樣咧就你係好明顯係嗰啲農場養出嚟。咁啊，講真嗰句，啲農場係同一個農場整皮草嘅，我諗唔好鼓勵啲咁嘅行為啦。 冇錯。 係啦，所以咧不過就第二樣嘢就你頭先講話養唔養得，香港有一個法律罅嘅，你唔係法律罅，你要跟住個法律去做呢啲咁嘅動物。如果係係咪犯法？唔係一定嘅，因為如果你有proof 咧，即係有紙張有出世紙，話呢只動物係自己繁殖出嚟咧，即係香港繁殖出嚟咧，就可以嘅。就唔係大自然攞出嚟，不過好難知道，你知嘢好容易假嘅。 但我哋唔建議咯，係嘛？我哋唔建議大家咁做咯， 千祈唔好。 係啦，嗱，另外有一個多謝 Aaron， 我都好奇怪嘅，就係佢話咧要養呢一個咧叫做蝸牛， 係咯，得意啊！咁樣我都唔知係 法國好興嘅 嚇，法國好興， 佢哋有人食㗎嘛？ 就仔養成嘅係啦，唔係你想象咁古怪啦。第一樣嘢咧就唔需要好多位啦。就係一個細細嗰啲好細嗰啲魚缸都夠養，你學養佢都同埋佢係嗰啲夜晚黑動物嚟嘅。 哦，夜晚黑動物，咦？咁樣你 即係呢啲有貧窮絕種嘅喎，所以小心啲啊！有啲好大隻嗰啲咧，有時係啲貧窮絕種動物嚟嘅。不過你就大致唔好自己喺個 garden 攞入嚟啦。因為咧其實就有呢啲好含有好多蟲嘅。系啦，所以咧你就要自己自養出嚟啦。你知道點解我哋唔可以就咁喺個花園食只蝸牛，因為有蟲啦。不過可以喺個法國餐廳，因為法國啲係繁殖出嚟嘅， 係自養出嚟係繁殖用嘅。 所以咧就店員佢都洗手啦。不過咧係安全嘅，就係佢哋夜晚黑啲動物食好少嘢，你唯一個時間同埋金錢嘅投資咧，就係基本上買新鮮菜俾佢食，同埋系啦，同埋食嗰啲雀仔嗰啲鱿鱼骨咧， 知道 嗰啲壳咧，因为佢需要个壳啦。咁啊，记得你养咧有啲，你如果即系冇人听过啲另类动物啦，就少洗手啦，因为你手油啊、lotion 啊啲嘢咧就会伤害佢嘅。 哦，但系佢雌雄同体嘅，咁咪可以繁殖咯，好正啊呢个。 系啦， 呢个就都会噶，其实不过好少人养一堆嘅，一只叫阿 Jo 好啲啦，但系好多人叫 Speedy 啊。即係好即係反常個名嘅，話最快。咁樣就話洗乾隻手，咁樣就佢黐住個底㗎嘛，所以你就用隻濕嘅手去撥佢上你隻手嘅。加埋咧就千祈萬萬不可咧喺個殼嗰度掹佢上嚟，因為你會整傷佢殼同埋佢身體黐住個肌肉嘅。 哦，唔可以勉強佢啊！呢啲嘢 係啦，呢個係 OK 嘅，不過香港唔係好多地方。买啲嘢啦， 明白。好，喂，多谢 Aria， 其实好快好快咧，可唔可以一分钟嚟讲讲啦？刺猬其实适唔适合香港养嘅，适唔适合嘅咧？ 刺猬系可以嘅，佢哋唔系好长命啦，四至六年啦。唔系好需要人理嘅，咁就加埋佢系一种夜晚黑嘅动物嚟嘅啫，所以就即系你喂嘢食俾呢啲动物咧，最佢最active 嘅最活动嘅时间就喂佢最好，所以都可以话香港人都夜猫，所以。呢只動物唔難養啦，有少少騎呢㗎，佢啲嘢食呢你係喂貓糧同埋要喂啲蟋蟀啊啲蟲類嘅嘢啦，咁就變咗 你。多唔多病㗎刺猬？ 刺猬唔係好多病嘅，佢會容易啲整親隻眼嘅，同埋好容易黐肥，我未見過一個唔黐肥嘅刺猬。 哦 ，OK， 佢肥瘦我都唔識分，佢都係咁樣， 都係一個波波咁 樣 咯。係啦，幾好嘅 ，OK 嘅。佢哋唔你慢慢上手，佢會同你接觸，冇咁驚你啦。同埋佢就佢有啲滑滑雜雜慣嘅，不過佢好興咧流曬口水咧，抹曬個背脊嘅。 哦，咁奇怪， 得意。 好，明白曬。嗱，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 Dr. Eric， 我哋下個禮拜再約你，好唔好？ 好 啦， 多謝曬， 拜拜。 好，翻嚟啦！我依家会有即安剧，咁啊，听日吓嘅上咗10:00，咁啊， 我睇个星期五咯， 系啊，又到星期五噶啦，到时又可以。 点唱噶啦， 又出条问题考你哋先。 嗯， 听日系有呢个，你又知唔知道？ 冇错， 你知定我知？ 问答比赛啊吓。 OK， 好，咁样交俾即安剧，我哋听朝十点钟再见大家啦，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 ，LK， 喂，你啊，都系自己去啦。 家 姐， 你应承过一齐去噶。 上个星期应承过，唔代表今个星期噶嘛。今个星期我可以反口噶。 间屋你有份住，装修你都应该俾啲意见咯。 唔系咧，装修嘅嘢我都唔识，去唔去都冇分别噶啦。 你唔一齐去嘅话，我唔夹钱装修噶，你自己俾晒佢啦。 喂喂喂喂，咪住先，我着对鞋行得噶啦，你得未啊？ 两位，你哋话想换嗰啲窗就换冷气换水管。咁要喺你哋个单位外面嗰度搭个吊棚喎、 啊。吓，师傅搭吊棚唔搭得唔得？ 唔搭师傅点换窗同冷气啊？ 想问下点解两位咁抗拒啊搭个吊棚咁呢？ 危险咯。 你又知？ 睇新闻都知啦，时不时都有啲关于吊棚嘅意外㗎喎、啊。工友呢喺棚上面跌落地面非常之容易致命㗎。 啊，咁唔知通常意外嘅原因系 嗱，比较常见嘅意外原因咧，就系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松脱，令到个棚架倒塌。 哇，家 姐， 估你唔到、啊，你又会咁清楚呢啲棚架意外嘅？ 都话睇新闻睇翻嚟嘅咧。 其实两位咧系可以放心噶，我哋装修公司咧每位嘅搭棚师傅咧都系符合资格嘅棚工嚟嘅。嗱，为咗确保每次开工都系顺利安全啦，我哋咧就一定会采取所有嘅安全措施嘅。 例如喺搭建吊棚嘅时候，每个狗臂架必须要装上三粒或以上嘅爆炸螺丝。如果冇装够爆炸螺丝，吊棚系会好容易跌落嚟噶。 除咗咧用足够嘅数量之外啊，装爆炸螺丝嘅时候，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嘢要注意呢？ 好多噶、哦。例如装爆炸螺丝嘅转窿尺寸一定要同爆炸螺丝嘅直径吻合，咁先够稳阵。 啱啊，个转窿尺寸太细或者太大都会唔稳阵噶。 啊，仲有啊，就系个爆炸螺丝咧要有适当嘅锚固松紧度啊，同埋咧要有足够嘅嵌入深度先得嘅。 哇，师傅呢、這个我都听过、啊，好似话咧搭吊棚之前啊，系咪真系要由一个专业人士去设计个棚噶？ 哦，咁梗系啦。嗱，所有嘅吊棚咧都要由呢一个合资格嘅人士，又或者系专业嘅工程师去设计噶。 然后必须由曾经受过训练并且有足够经验的工友，以及在一名合资格人士监督之下去搭建、拆卸或者更改。而那个合资格人士除了相关的监督工作外，是一定不可以积极参与相关的搭建、更改或者拆卸吊棚的工作的。 咦，听落又好像挺稳阵、哦，搭的时候都有专人看着整个过程的，在搭完之后是不是立刻就可以开工的了？ 未得住噶， 咁都未得。 棚架咧喺搭建完成之后啊，都要由合资格人士或者系专业工程师咧去检查、证明安全，同埋签发棚架安全表格，即系俗称表格五之后咧，先至系可以用嚟开工嘅。 确保个吊棚系安全用嚟开工之后，咁有啲乜嘢嘅措施去确保一啲工友喺吊棚上面开工系安全嘅呢？ 在进行棚架工作的时候，个人防堕系统是其中一个防止工友下堕的方法。 个人防堕系统包括什么的？ 就是包括有全身式安全带、防堕器和独立救生绳。 那独立救生绳又挂在哪里呢？挂在窗花？挂在个窗框上？ 绝对不可以啊。条救生绳是用来发生意外嗰时用来扯住工友，唔俾佢跌落地面噶。如果救生绳挂喺窗花窗框度，随时会唔够力，会连人带绳一起跌落地面噶。 哦，咁明啦。所以救生绳咧就要挂喺一个巩固嘅锚点，系咪啊？ 冇错啦。 啊，其实两位都倾咗咁耐啦，如果两位方便嘅话，不如依家我就带埋阿师傅咧，就上去你哋嗰度睇下嗰啲环境，顺便又报埋个价，咁就可以尽快开工啦吓。 喂，好啊，好啊，好啊，不如就而家上去睇咯，快啲啊，快啲啊！ 家姐，我约咗人食饭啦，你同师傅上去睇可以噶啦，嗬？ 可以，咁啲装修钱咪全部你俾晒啦。 吓？ 喂，老板，行啊行啊，快啲啊快啲啊，呢边啊呢边啊！ 吊棚稳阵好重要，爆炸螺丝数量不可少。我是高辉 LK。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作为雇员的你，必须遵守安全规则，保障自己同埋其他同事的工作安全。若果雇员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能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6个月。 仲有劳工处欢迎各界参与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21-2022安全问答比赛。今届比赛的奖项比过往的都更加丰富，11月3日就截止噶啦，仲快啲上到劳工处网站下载表格报名参加。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分掉 ，Just let it go。这晚我约你要进铺，唱到口快爆笑，为了 couple。Play a song and just let it go。节拍也出住了大脑，一刻震响了宇宙，分解修补插播刮头脑。Yeah.